精神好好。感謝醫護團隊的悉心照顧。克林頓的醫生透露，克林頓對抗生素有良好反應。有美國傳媒報道，75歲的克林頓懷疑血液受感染入院，據報他不需要使用呼吸機。報道指出，他的病情和新型肺炎和之前的心臟問題無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978点，升15点，成交金额50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跌3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2.4，升9.2；美团273.8，升5蚊；阿里巴巴159.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9.6，跌3毫。友邦保险87.25，跌2毫，系跌2.5毫。比亚迪股份265.2，升11.4；盈富基金25.62，升2仙；安踏体育119.7，跌3.2；吉利汽车24.25，升1.65；中国平安55.35，跌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1，英镑10.638，瑞士法郎8.422，澳元5.767。加元6.291，新西兰元5.481，欧元9.026，每百日元兑港元6.8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7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6点，升316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美元，卖出1,79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近日入境事务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接近政府大楼，就是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就过世演艺学院，接近政府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刚才讲到告士打道由于受意外影响，所以有车龙的，但过了入境事务大楼前面的交通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洪隧，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翠屏南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另外青山公路的葵涌段较早前由于塌树，青山公路长坑路交界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另外深水埗的南昌街医局街交界有水管急收，南昌街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18/22，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骄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亦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啊， 夏天合作， 夏天光， 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哦耶耶耶，快来加入。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 二 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找注册承办商检查。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扭下拧下揈下呢个风骚快人先开始。早晨，早晨，我系梁继昌。 早晨，我系李丽毅。 早晨，我系马小强。 嗯 ，very good 啊，中意你啊，咁正经讲自己个名字，有啲唔惯。 因为冇谂到啊嘛，系嘛，唔记得咗谂自己个名系咪？ 我冇谂， 讲啊， 都系小周末 冇就冇啦，认咗佢啊， 开心啲 啦， 冇错， 好，轻松啲。 准备好未？我哋一齐台前幕后准备好啦，教下对 band 先吓，睇下啊。西瓜六条啊， 叽咕叽咕叽咕，河车河车， 清一个喉咙，风骚大 镬队。有冇玩过呢啲嘢噶？ 有， 我妈咪咪摸摸就有。 你试下你，你咪哆哆哆哆咁。 妈咪咪摸摸，妈咪咪摸摸， 够啦。诶，呢首歌有另外一种唱法。 做乜嘢？ 妈咪咪阿呜阿呜。 哦，原来细个你已经开始练呢啲嘢噶啦。呢一首歌有另外一个填词嘅，有冇听过啊？ 冇，系乜嘢？ 八婆八婆八，我八公八，八婆八公八婆八，我八公八。 丰收快活人星影，早晨早晨，呢一个叫做 Designer Music， 开始我哋三小时。 你讲完之后咧，我而家成个脑咧都有个中文版本， 系 我唔记得英文版点唱，弊家伙啦！我以为一唱呢个歌就唱咗你嗰个版本， 我头先暗地里都喺度试下个音， 激死激死人啊！好，今日当晚咧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今晚嚟个间中吹强风，下个礼拜天气会转凉，小心小心啊！今日嘅时间早上气温会下降到20度。 Designer Music。 好似阿小强等食饭咧，敲杯敲台敲凳， 快啲啊！ 知唔知啊？ 知啊！ 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咁啊，得未啊？就喺度敲啦。预估一下先啦，今日星期嘅节目咧，喺最后嘅半小时咧，我哋会有点唱嘅时间嘅。咁、所以大家有啲咩透过呢个节目咧，想有只歌送俾你嘅朋友啦、屋企人啦等等啦，都系可以，或者有啲咩信息想我哋帮你读出，都系可以嘅。 冇错啦，咁啊记住咯，喺大约咧，我哋晏昼嘅12点到啦吓，你就可以打定电话嚟咧，就18723881872388嘅。我哋会有个靓女叫 Tiffany 咧，听住你嘅电话噶， 真系好靓女嘅。同埋今日咧有少少咧，即系叫阴晴不定啦个天气啦吓。咁、天气咧，如果一阵间咧11点到12点咧。听呢个不可思议会唔会更加有一种嘅感觉咧？有个气氛，同埋我哋 食啲系啦。 今日嘅故事咧就系除咗我哋之前几集啦，讲香港啦吓，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哋讲下不同地方或者系泰国嘅一啲故事啦，即系咁当古仔听吓，当古仔听就 系 咁 啦。冇错，希望大家留意吓。 同埋阿小强咧，即系知佢相识满天下啦，系咪先？ 知己无几人。 冇错啦，系啊。咁佢自己叫乌尼妈啦，仲有叫乌通尼啦，都系佢乌氏家族。 哦，系啊，冇 错，系 咪啊？ 系啊，佢系叫通灵乌嘛， 通灵乌系啦，你就 你 乌 黏嘛，乌黏嘛， 系啊，冇所谓啦， 系啦，咁啊，胡伟聪都会同我哋倾下偈嘅， 系啊，梗系啦，泰国代表， 冇错， 有啲乜嘢你都系打俾佢 嘅。喂，你知唔知咧？都有个好消息嘅，大家都知啦，十一月。佢哋嗰边开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要打两支针，即系打一齐针咧， 就可以去啦， 系就可以去啦。 咦，正喎！ 我因为我上去睇佢嗰个佢自己嘅一啲 YouTube 咧，咁讲咗十一月可以真系去泰国啦。不过当然都要小心啦，就去到我谂全程系咪都要戴口罩咧？嗬，游水唔使啩？我想 游水正啊！我谂住买一条斗领边嘅泳裤。 你嘅意思系你戴住口罩游水正啊？哦，人哋喺度讲紧戴口罩，你又喺度谂紧斗领边冇？关关我 斗领边 系 斗领边系 点 嘅？斗领边系点噶？ 斗领边咪即系嗰啲咯，有一个名嘅，系咪？ 系啊，斗领边 啊嘛，系啊， 系咪即系支付啊？资源 唔系资源系资源，系啦，资源有另外一个嘅，就系如果你着咗资源裤嘅话咧，有个名叫你叫资精。 系咩？我未听过，群埋啲咩人啊？ 群 埋啲你呢啲咁嘅人咯。 群埋坏人咯。 你 群埋 你 究竟 斗领斗领边？ 斗领边 斗领边 你冇听 过？ 斗领边有听过？ 系点嘅啫？ 你解释。 斗领边嘅意思咧，就系话侧边嗰个咧边好似斗领咁， 系啦，即 系 好似女仔嗰啲着高踭鞋斗领踭咁幼，边 好 幼 嘅。 其实有啲咩嘢咧？咁有就系话，又方便你晒太阳嘅时候，唔会有太大块嘅嘢喺你大髀嗰啲位嗰度唔靓，所以佢叫做斗领边。 我怀疑佢谂紧， 我而家知啦， 谂紧系啦， 佢谂紧自己着。 唔系我谂紧你着会点啊？ 咁但系一着亲嗰啲咧，就基本上就已经系好玲珑浮凸噶啦。 冇错， 男仔嚟讲 系啊，一定要有啲腹肌啊、八嚿啊，然后咧听讲话咧两个颜色，一系黑色，一系红色，你一定要好 fit 嘅， 系 啊游水好叻嘅，如果唔系你就唔该唔好着呢两个颜色。 你绝对系啊，系咪啊？你绝对系呢啲人啦。 我系前黑后红，正咧， 或者左右一边红 前黑，前黑我明，后红我唔明， 系啦，就叫做半红八黑啦。 哎呀，我。 啱晒你啦， 唔係咁嘅意思嘅，佢嗰條佢嗰條叫半紅不黑。 唔該，俾你半紅不黑。 柳 領 邊？人哋係勁嗰啲嘅，就係成條都係嗰個色嘅。係 啊 係 啊， 搞嚟搞去， 紅黑紅黑紅黑， 係啊，就係咁簡單咯。 就係咁簡單， 原來我搞錯曬啊！ 就係咁簡單。我繼續，我等待睇你嗰個斗領紅黑褲啊！我繼續。 哦，佢唔識斗領邊，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嚇。因為其實真係嗰陣時候，你又健身又成嘅，你一定會有斗領邊噶嘛。 呢個 term 好 多年啦。 又或者就係健身比賽，嗰啲男士咪著斗領邊咯。係 啊係啊， 啲 show 啲咁樣斗領邊咯。 斗領邊有個號碼噶嘛？如果你參加比賽，就喺度掛住啦。 有兩個牌喺度，一個係天生嘅， 好啱你，好啱。 佢後街。 我等待睇下， 我要努力減肥買條斗領邊。 唔使啦，你 show 你個肚腩咪得咯。每人 show 嘅嘢唔同啊嘛， 好肉酸㗎，我驚個泳褲廠即刻 ban 咗，以後唔準著。 你唔使減肥，你都可以著斗領邊㗎。 係 啊，但你冇出街咪得咯。 酸啊嘛，核突啊嘛， 自己人 enjoy 咯。冇錯，喂嗱，自己人 enjoy。有啲網上嘅新聞咧，我今日睇到咧，其實有啲嘢咧就唔係話自己人 enjoy 嘅，係幫人嘅。嗱，譬如話有冇試過有啲朋友叫你做嘢咧，但係你話喂朋友啊，收朋友價啦咁。 經常 有冇啊？ 經常。 最多咧， 就算唔係朋友都叫你收友情價，你 通常話今次不接麻麻地啊，幫 幫 下 手啦， 係啊，當撐我， 以後有啲乜嘢嘅話，我一定揾你。 我想問你兩位咧，有冇幫朋友做過婚禮嘅 MC 啊？ 有， 有呢個好尷尬，我都有啊。 點解尷尬？ 點解咧？因為嗰個女仔係 你女朋友嚟，阿方原來就阿方， 咁就尷尬。 跟住咧 ，You may kiss the bride， 你走咪哄我錫先咁。 唔係啊，我覺得咧，我即係曾經幫啲朋友啊、同事做過好多結婚嘅 MC， 但 唔係啩？ 真係啊， 揾你喎， 係啊，揾你嘅其實。佢咪識好少人嘅，佢都識好少人。 點解要揾你啊？ 佢哋覺得OK 啦， 能言善辯 真嘅， 你咪著斗領邊上。 我唔好着手领边，你信我啦， okay， 信我一次 得 唔 得？ 咁因为做下做下，我觉得，即系开头第一二次真系几好玩嘅，但系去到第三四次后期咧，有啲同事叫咧，我都唔想做。 点解？因为做晒滑牙做到， 因为辛苦啊。佢哋嗰啲男女咧，好中意都仲系玩嗰啲好好核突嗰啲游戏啊，新娘新郎。 咁你好耐之前咯， 好耐之前 啦，系 啊， 系 啊，因为嗰阵时嘅年纪又轻啲，咁啊朋友周遭嘅朋友都系适婚年龄，就系咁嘅意思。但玩下玩，我真系唔中意。 你依排咪做另外一种仪式啦？ 你唔系中意呢啲嘅咩？ 唔中意啦。因为唔中意啦， 过咗啦， 系啊，过咗啦，过咗啦。咁你哋两个咧，如果帮朋友做 MC 嘅时候， 我唔多，但系有做过咯。我觉得 OK 啊，一次半次 OK 嘅。但系有啲游戏咧，唔知点解有啲人好中意玩嘅。就算你咪出嚟，你出嚟司仪咧，喂，唔好玩呢啲咧。但系你人哋想玩，你冇阻止 啊。系啊， 又夹住我唔知咩咁样， 系啊， 同埋因为我 夹上夹落咁样， 系啊，因为我睇过台下边嗰啲四大长老咧，面黑啊，厕所咧， 同埋有时拖得太耐啊，啲游戏 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次就比较好啲，因为其实我嗰次嘅就系啱啱系可以有一啲证婚人去到现场度证婚，所以咧就已经成为咗嘅就系一种就大家嘅潮流。咁有啲咪一定即系我哋以前咪好耐之前嘅话，你系需要去嗰啲即系婚姻注册处度签名噶嘛，之后咪就可以唔需要嘅 喺现场 系啦。咁就正经嘅，同埋嗰次系我都系好舒服咯，因为其实好少嘢叫佢哋进场，跟住就四大长老上嚟讲下嘢，影下。想系嗰啲， 其实我都开心已经 OK， 唔使玩嗰啲， 唔 使玩嗰啲咁嘅游戏啊。 唯一你觉得系有少少核突嘅，就系始终一定有噶啦。咁就系新郎会自己练一只歌喺现场唱，但系佢又走音嘅。咁但系 呢 只都要拍手掌。咁咧呢一个就代表我哋两个主题曲咁嗰啲，你一定有噶 啦， 一定 系啊。咁所以就系嗰啲位你。 但个新娘会听到喊仔啊，感动啊咁样。我哋佢唱成点，个新娘都好感动啊，系咪先？ 但系都唔知点解嗰日个新娘佢换衫。 佢唱俾佢听，佢 点会咁啊？ 唔知点解佢有换衫，因为嗰次嗰个新娘系比较多机会，就系不断咁换衫。我谂佢一晚换咗七八套衫， 都唔出奇。 但系佢因为靓女嘅，佢真系靓女。 嗱，咁喺网上咧，外国有个人咧就分享啦，佢系帮朋友做一个婚礼嘅影相。嗱，影相咧仲同个司仪边个辛苦啲咧？我谂影相 影相辛苦啊！ 影相 辛 苦啲， 系啊，好大压力噶，大佬。 或者你影唔到啊，影得唔好， 系啊， 做咩呢？ 边啊阴阳面。 点解姨妈又眯埋一只眼？佢有时发声鬼数到廿几卅人鬼逐只眼 check 咩？咪先。好啦，咁呢个人咧就影一影影咁啊，由朝头早咧十一点几咧开始做啦咁样。因为你接新娘都系噶啦，一早会去接啊，好多仪式啊。咁我唔知道外国人有冇咁多仪式啦。咁香港人就好多嘅。好啦，去到下昼四五点钟，佢开始咧顶唔顺啦，因为好繁忙啦。你知道其实摄影嗰样嘢，任何一分一秒，诶过嚟过嚟，跟住又到嗰边叫过嚟过嚟咁样样，嗌到失晒魂啦。但系最重要就系佢话主人家冇俾嘢佢食，水都冇得俾佢饮，变咗咧佢个情绪系非常之差啦。佢就问佢主人家可唔可以俾我坐低休息十零分钟咧，十零二十分钟咧。主人家唔得，而家做紧嘢啊嘛，咁样。跟住佢好嬲，就即系失去咗自己嘅嗰啲叫自控能力啦，就 delete 晒啲相，我唔做啦咁。将今日全部嘅 delete 晒。 我又觉得呢位摄影师朋友其实咧，佢话要求休息嘅时候嘅话咧，都好 make sense 嘅。 make sense 只不过就系大家喺度食饭，已经喺度开餐啦。食饭嘅时候，其实坦白讲，我作为一个宾客。我如果我食緊嘢或者係咬緊我，我都唔想你影啊！如果你話真係已經係食緊飯，唔係話有啲好特別嘅表演或者有啲乜嘅時候嘅話，我覺得佢就點解你唔俾佢休息一下咧？佢要求亦都唔係話要求我要坐喺度食曬。我只不過係希望可以休息十至二十分鐘啫嘛， 同埋個新郎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嗱，而家休息一下，大家食飯啊，咁啊攝影師都要休息嘅，然後講 又未必需要講到咁清晰， 即係你可以係話俾人聽，而家就唔影響住啦。 同埋我亦都加上一樣嘢，大家唔好忘記呢一位嘅攝影師朋友嘅就係其實佢有兩個身份嘅，一個身份嘅就係你揾嚟嘅攝影師，但係佢都係你朋友， 都 係 你 啊， 冇錯 啊。我覺得呢一啲位咧，你會好 hurt 我。 呢個攝影師咧， 你當我係咩咧？ 強調咗嘅，第一佢唔係以此為職。业嘅， 咪咯， 系啦，佢帮宠 物 影宠物嘅啫。不过佢已经收咗一个好平嘅，即系佢觉得啦。咁我睇翻千零蚊嘅啫， 哇，好平， 咁咪平啦，成日我跟你。 同埋咧，我觉得就算嗰个唔好话朋朋友啦，当我唔识，譬如马小强结婚请我嚟。你都当佢一个人啦，你都要俾佢休息啦，俾水佢饮啦，俾嘢佢食啦， 你都要尊重佢嘅基本嘅。 喂，佢有生理需要噶嘛，系咪先？ 系啊， 肚饿系好正常噶。如果你由上昼十一点到黄昏咧，人哋要食嘢系正常噶，唔系一种苛求嚟噶。 嗯， 系咪？ 系啊，即系你俾个位佢，等佢食下嘢，系咪啊？摆一份俾佢，我觉得呢啲系 O K。 爬两啖意粉都已经好开心啦。 喺我哋工作当中，其实有时你有冇即系受过呢啲咁样嘅待遇咧？待遇 好多年之前咧，做一个嘅司仪啦。做个拍卖会，拍卖会咧，其实你都知道咧，唔系个个想买嘅，嚟都系谂住俾下面食餐饭。好啦，一围咁坐晒喺树啦，好多嘢要拍卖，我都唔记得，又花樽，又字画，又唔知咩，即系每一样嘢有个历史啦。首先咧，你要介绍好啦，各位以下落嚟咧，系一个咧。清朝系啦，清代嘅花樽系啦，鹩壶系啦，唔知边个用过嘅系啦，咁诸如此介绍完之后，好啦，底价咧就50,000蚊，举个例咁啊。我自己其实读之前我都心谂，哇，呢个咁嘅嘢咁贵啊，有冇人买噶咁样样？当然嗌完之后就一片 寂静， 哇哇啲声啦，大家继续食嘢唔睬我 啦。 咁跟住咧，我再嗌多次都冇人睬，跟住咧嗰个主办已经话：你落台啦，你叫啲人买落台， 佢哋又紧张， 拱我落台咁啊，好啦，咁啊。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你知啊，个压力系大，每一样嘢都要落台。哎，嚟啊，陈生系嘛？不如你试下买啦，好噶咩咁？ 跟住你面好难睇嘅， 系啦， 因为你夹硬嚟焗我嘛， 发鼻气就肉酸咯。 咁佢又唔会，但我又会觉得佢就系其实，如果系你呢啲咧，其实基本上咧系要倾定嘅。 系啊， 拍卖会唔可以真系就喺嗰度咁样拍？ 同埋同嗰个摄影师有啲相似，就五点钟一路做到夜晚八九点，我水都未饮过。 嗯， 当然唔好讲食嘢啦。咁我就叫侧边个摄影，我真系好。好后渴，我真系渴死啦！第一个唔喺沙漠，但系渴死咗嘅人，我唔该俾杯水我。啊，嗰个侍应咧，真系我都唔知佢系咪整蛊定系傻傻地，俾杯热茶，系热到入唔到口啊！结果就好辛苦，呷两啖就继续做咯。做完之后，嗰个人就啊 ，OK 话，诶，下个礼拜定下个月仲有一单，你做唔做啊？咁我话如果你诚意啦，将今晚嘅嗰个批文诚意我做啦。佢又傻嘅，但系我其实真系好唔想再做。 明啊，即系你用， 因 为 我 觉 得好唔尊重，好唔尊重。 我都有试过嘅，我有试过就系有。一次嘅，佢唔系专登，但系其实你开会嘅时候你都会知道就系佢呢个 run down 系冇可能喺四个钟头里面完成嘅。 哦，系啊，系啊， 你有冇试过啲咁 嘅 嘢？ 就是、 其实根本上佢就谂住你上咗台，唔通你唔做咩？ 咁、 所以咧，其实 你上台， 跟住咧就冇办法，因为嗰阵时候你已经接咗啦，你已经签咗约啦，咁你就喺度开会嘅时候，咁就知道嗰个 run down 其实基本上系应该要做两日嘅，又或者佢就系起码冇六个钟头嘅话咧，你都冇可能可以做得晒。 除非佢中间 cut 咁啲嘢， 因为佢将所有嘅嘢嘅话全部摆晒喺同一晚度发生。 哦， 咁就算啦，咁如果系嘅。 話咪早啲開始咯。咁通常我哋啲 annual dinner 嘅話係八點啊八點半啦，咁嗰日已經七點鐘就要出要開始噶啦。哇！就知道完全係一個頒獎禮咁作為行紅地氈啊，跟住咧話要選美啊點點點點。到最後尾嘅時候，我會發覺就係我做到喊啊！我係由夜晚七點鐘做到係凌晨十二點半。 哇！十二點 有冇食過嘢？冇食過嘢。 你有冇要求嗰時啊？ 冇乜點要求，因為你根本 根本俾嘢你都食唔切， 食唔到啊！ 我都明白 啊，係 啊 咁咯，好辛苦啊！ 水有冇飲啊？ 水梗係有嘅，水咁梗係有嘅。咁但係你咪有就嗰啲咯，喝兩啖你就要上去嗰只咯。 希望嗰啲即係僱主啊，或者搞 show 嗰啲人真係諗下啦。係 啊， 司儀都係人嚟嘅，都需要飲嘢嘅，係咪先？好，十點半聽呢個風 show 範圍啦，廿六度氣温，相對濕度87%。先聽十點半新聞財經隔欄消息，翻嚟繼續，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预计未来八年在香港居住的六岁学龄人口将会下跌，跌幅是结构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需要制定长远政策应对，无可避免有些学校要退场，当局会以学生利益为最大考虑，会同学界讨论令学校结业要有序进行，将对老师学生的影响减至最低。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经公布香岛道官立小学会停办，筲箕湾东官立中学会搬去观塘处理地区人口不均问题。被问到教育局同学界就全面小班教学是否意见不同，杨润雄表示，同学界的原则一致，现时已经有八成小学推行小班教学，但基于不同区的人口分布不同，很难一刀切全面推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专访，解释北部都会区计划，指香港是大湾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在专业服务方面比较成熟，希望能够以此带动整个大湾区，尤其是吸引更多外资或科研人才落户大湾区。林郑月娥说，施政报告或者北部都会区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市民恢复盼望，认识到香港发展仍然是向好，不会整天担心楼价上升，买不起楼或者工作不好之类。另外，林郑月娥说，广东在未来香港发展的机遇方面，希望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推进绿色金融以至深港合作。他举例说，很多人想到科创就想到美国直谷，但深港完全可以做到同样的水平。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境外输入病例，新增2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3宗，同属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6488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12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疫苗与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以19票同意、0票反对，建议当局授权向美国所有65岁以上人群以及18至64岁的高风险人群使用莫德纳药厂的新冠疫苗加强针。假如局方批出授权，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将就边个应该接种莫德纳疫苗提出具体建议。疾控中心的顾问将于下星期开会。同已经得到全面授权的辉瑞新冠疫苗不同，莫德纳公司建议使用半剂量的疫苗作为加强针剂量，而在接种两剂疫苗至少6个月之后先适合打加强针。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5点，升253点，成交金额71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4,397 点，升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8.4升15.2，美团278.8升9.8，阿里巴巴161.6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90.6升7.6，盈富基金25.9升3毫，比亚迪股份269.4升15.6，友邦保险88.15升6.5，安踏体育119.跌3.9，吉利汽车24.6升2.0，中国平安56.75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1，日元113.8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6，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0点，升369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74美元，卖出1,79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较早前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啦，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呢一段交通咧就系回复正常噶，但系前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嗰段咧，仲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启福道桥底。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开元道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去到考明街。在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受到较早前的塌树影响，青山公路和长坑路交界的行车线是封了，现在所有车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就是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听紧风骚快人啦，再预估下啦。今日咧，除咗系不可思议喺11点钟出现之外咧，12点我哋会有呢个你又知唔知啊？12点半咧就会有听电话啦， 记住一八 72388， 你自己都唔系好肯定 嘅。唔系啊，我望住你啊， 呢个我都系好似唔系好肯定咁。 182388， 系 我成日都同意你讲嘅嘢噶。 喂，你有冇同意我讲嘅嘢？ 喺网上睇到咧，我真系佩服有啲人嘅，即系咧嗱，我成日 DIY 三个字对于我嚟讲咧系啊，我。即系我唔系好叻，我绝对唔叻嘅。尤其是有啲家私咧，买翻嚟咪自己 D I Y 咧， 自己砌翻啊！咦，我 O K 嘅。 我成日砌完之后，点解多条木嘅？多几眼钉 嘅？啊，唔使担心啊，佢系俾士啤你嘅。 系，我都知道。但系我通常觉得咧，即系对于我嚟讲系好难整嘅。咁咧，我今日睇到个讨论区咧，有个70几岁嘅伯伯啦，咁样喺罗马尼亚，佢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太太经常咧同佢投诉一样嘢，哎呀，我想望住嗰个田野啊，一阵间又，其实都唔系几好啫，我都系想望住即系嗰个路边啊，咁样。 系， 即系经常有，系啦，改嚟改去唔同嘅念头啦。咁要用咗6年嘅时间咧，将佢屋企咧打造成一个咧转嘅旋 转屋， 好犀利嗬。咁啊，揾一啲嘅叫做建造商啦，咁啊倾啦。咁但系好多人都唔肯接受，太复杂啦。后来佢自己咧整呢样嘢，自己嚟整咗一间。咁咧可以教添嘅，快转咧就22秒咧，定22分钟，22分钟好似就转晒成一个圈啊。系啦，咁如果慢咧就24小时转一个圈， 都几好。 好似以前我哋嘅旋转餐厅。 我就系谂起旺角嗰间旋转餐厅，对唔住啊，22秒添啫， 哇， 唔好快 啊，22秒， 我谂即系好似我哋细路仔玩嗰啲氹氹转咁， 系， 好快， 屋喎，但系你谂下系屋喎，唔系嗰个旋转嘢，你谂下22秒真系好快，晕都似啊，咁我细个都唔系细个嗰时出嚟做嘢咧，咁啊去呢个旺角间旋转餐厅咧。好中意嗰个感觉就系、是、啊，而家望住呢一个位，再隔得阵咧望咗第二度啦。咁佢都唔算转得好快，佢唔转得唔快 嘅。 吓，小哥有去过吓？ 有去过，我去湾仔嗰边，旺角我未去过，但系 OK 嘅，好舒服嘅，即系特别你。响啲日落时间咧，你见到嗰啲颜色变啊，啲灯又着咧，我都系非常开心。 其实有冇想象过，即系自己屋企可以有360度环回嘅，即系景观，你都可以望到咧？我觉得喺香港不过比较难咯， 难， 因为你有咁多屏风楼， 系啊， 可能你转360度 都系望住窗口啊，系陈太嘅窗口定陈先生嘅窗口定黄先生窗口？ 都几开心啦，系嘛？ 又嗌交啦，嗱8:30， 即系无端端嘅就呢个时候应该差唔多啦，佢应该喺度换紧衫。 咦， 香港景观就冇外国嗰啲咁丰富 啊， 但呢个主意都几得意嘅， 得意啊，几好啊。 不过你话讲翻即系 D I Y 呢一样嘢啦，你哦，原来阿 Michael 系唔中意噶， 我系好差嘅，即系好渣嘅。 咁其他嘅 D I Y 咧， 特嘢同埋睇嗰啲图咧，嗰啲平面图咧，即系点样系？我睇唔明嘅， 装个箱啊！ 你中意玩呢啲？ 我明你讲嘅，嗰个唔知咩家私咁嗰啲，又真系会唔会略嫌真系简单咗啲咧？系嘛？跟住有时佢咪会有个人仔咁，跟住咧就有个箭嘴咪放大嗰个位，就咁样揼呢啲咁嘅嘢落去。 四眼钉指住嗰个位，咁即系 边度啊？ 你明唔明啊？ 我完全明白你讲嘅嗰样嘢嘅，但系如果你话讲翻 D I Y 嘅话，我系中意嘅， 我好中意， 尤其是系嗰啲所谓叫 D I Y， 有时你会做嗰啲叫手工、小手工嘅嘢，即系可能就是整泥膠啊，又或者是即系砌啲嘢出嚟啊，或者织一啲嘢啊，咁呢啲都算叫做 DIY 嘅嘢啊， 算系算 系。我中意嘅，即系做呢啲。 反为咁咯，细个嘅时候咧会多啲接触嘅，因为我哋细个玩嗰啲模型咧，而家细个仔好中意玩模型嘅，砌嗰啲咧咩坦克仔 啊、 车仔啊， 我买咗好多。 佢咪咩咯？佢咪中意砌嘢。 你中意砌嘢？ 我中意砌嘢，好好玩，好开心噶，系啊。我试过最 你咪想砌第二啲嘢，应该唔系砌呢啲嘢。你听人哋讲话即系要砌嘢，咁跟住你又跟人哋去咗，原来系砌呢啲嘢啊咁。其实你系咪冇了解咩叫砌嘢咧？ 我知 误会咗， 我知。会 唔会啊？你明我讲咩？ 砌字系个动词嚟，乜我明嘅。我试过最痛苦咧，有啲胶柜桶咧，你哋有冇买过？都要自己砌嘅 胶柜桶。 胶柜桶， 胶柜桶点自己砌啊？ 佢一劈嘢，然后你自己翻去砌。 胶柜桶好容易， 好易 怼入去啫嘛。 我试过砌错啊，因为嗰啲胶柜桶嗰啲咧，一拍落去咧，你就好难再掹出嚟。 哦，我知边啲啦。哦，你讲紧都系嗰间家私买嘅。嗰啲胶柜桶， 哇！我试过最痛苦咧，就系入嗰个咧前头倒转 咗。我知你讲乜嘢，我都试过，系错咗几次。你掹唔开嘅， 你一掹開佢嘅話，佢會爛咯。 佢一拍咗就搞唔到啦。 你如果 咁嗰個賣嘢嗰個見到你翻去再買嘅時候，咁咪夾夾。 唔係，我係用咗一日時間，我真係將佢拆翻開佢，我就係唔憤氣。係 咯， 係啊，因為自己都係自己責任啦，你冇睇清楚個方向啊。 唔係你睇清楚都係㗎，我明你講咩嘢。其實呢一個應該係對呢一個嘅，但係你拎上手嘅嗰四塊嘢，其實基本上好似係一樣，但係有分嘅，係咪咁嘅意思？ 有分㗎，左右都有分㗎啦，你一砌错就好麻烦噶啦，但我好中意砌呢啲嘢，我自问都。 但系点解个 designer 得 designer music 系咪咁蠢咧？ 你又要我谂起得。 因为我觉得一样嘢就系你应该要 design 埋嘅，就系如果我翻去整嘅时候，应该就系呢一块同呢一块系永远都入唔到嘅。 咁 你咪 唔 会错 咯？ 如果你唔谂埋呢样嘢咧，系咪啊？即系你啤出嚟嗰时候，你四块都系一样，或者就系你做多少少嘅心思，即系比如可能系呢一个就系一。你或者你喺嗰個 menu 嗰度，你話俾聽嘅一就一定係拍二噶啦，咁樣啊嘛。 我咧咁差啦，依方面，所以咧有一次我買一個床架，單人床架，我就點都唔 DIY 啦，我就加埋要俾錢噶嘛。如果 幫你 砌 埋， 係啦， 床就大工程啲。 我見啲工人咧，佢真係咧，好似眯埋都識砌咁樣。倒啲釘出嚟，佢諗都唔使諗嘅，一倒就擺埋， 跟住 佢用嗰啲轉啊轉，差唔多 就搞掂啦。 係啊，十分鐘唔夠，成張牀揼曬出嚟，哇！真係好， 我覺得佢哋好叻嘅， 真係好犀利。 其實呢啲係好叻嘅，譬如可能我覺得裝修工人又係好叻啦，係咪啊？又或者即係呢啲咁樣嘅工人又係好犀利咯。即係我可能會喺度磨幾個鐘，但係佢點可以九個字就搞掂？ 我睇張圖都未睇得明， 未冇錯。 不過當然啦，佢日日做咁，當然係會更加熟能生巧嘅嚇。 係。 喂，好啦，十五分鐘到早上十一點鐘，我哋翻嚟就會有 老妹妹日記。 咦，嚟咗啦喎！ 老妹妹嚟咗啦， 係啊 ，OK。 老妹妹嚟咗。好啊， 老妹妹今日讲啲咩咧？留意 一阵间你就知道啦。 OK， 咁紧要？ 我哋带嚟有 Patchy Boys，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到到晏昼一点钟陪伴大家。I wasn't. You always wanted too much. Ooh. 老妹妹日记，我和猫咪有个约会。家有爱猫，每日工作之后都有佢坐喺门口度等你翻屋企。喵喵嘅叫声会因为翻嚟嘅时间而有所分别，准时嘅就会温柔咁叫，迟过佢食饭嘅时候就会带有责备嘅意思。如果好夜翻去，佢就会一直咁样跟住你尾喵个不停，直至你放低食物为止。见到佢狼吞虎咽嘅样子，你就会觉得内疚。换转系自己肚饿嘅时候，脾气都会唔好啦。我都系抵闹嘅。食完饭就会见到佢好满足咁样坐喺梳化上面嗰度洗面，为自己梳毛。见到佢悠然自得嘅状态，好疗愈，好轻松。好多时候我都会望住佢，望到出神，亦都会生心羡慕。点解猫咪可以每日只系食饱就瞓，瞓饱就玩，玩饱就坐埋一个一边度入定，一啲橡筋同佢玩下嘅话就可以玩一日，小小事就可以好开心，佢可以无忧无虑，逍遥自在，无需要刻意去讨好卖乖，就能够得到万千宠爱。喺家中嘅常养宠物当中，猫咪又比狗仔更加幸福，佢自由自在，做狗仔嘅偶尔都要有翻一两下散手去讨好你嘅主人。最常见嘅请请啦，扮你一枪要扮死啦，放兜狗粮喺地下要得到主人嘅同意先至可以开始食饭等等。以上种种完全都唔适用于猫大人嘅日常。你要佢请请，佢会请你早唞；你扮佢一枪，佢就会拔足狂奔去一个你揾佢唔到嘅地方度匿埋。至于食嘢方面，佢哋就特别嘴刁，又拣嘢食，随便同佢转粮，佢唔中意就会唔食噶啦。坐喺嗰兜粮面前嘅话，痴痴地等，最终胜利嘅都系最萌嘅一方。我真心羡慕佢哋，每日只系食、瞓、玩、屙就可以讨人欢喜，肯俾你抱同贴住你瞓觉，就等于得到皇上嘅宠幸。但系我哋做人就要营营役役、疲于奔命，不断去追求成功，努力去得到别人嘅认同，博取其他人嘅尊敬。点解我哋唔可以简单啲？只要我做自己，就可以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就可以让人喜爱、接纳和快乐呢。在家养的猫咪就有如自己的仔女，但若果真爱这种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很容易就会将这种爱投射到浪浪的身上。他们比家中的猫咪更自由、更有性格，不喜欢被束缚，强制是无效的，只可以耐心地照顾他，令他慢慢地和你建立信任，让他心甘情愿地靠近你。我家的花园曾经进进出出有很多个浪浪，有些出现过一两次，无缘无故就会不辞而别的了。他们有如过客，有一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潇洒。有些会因为身怀六甲，不得已暂借一个地方落脚来安胎，突然之间你会有一日听到一些喵仔的叫声，那你就知道又有猫猫的新生代出现了。我曾经试过见到有几只新生的小猫咪在我的花园那里追逐和玩游戏，可惜的是被猫妈咪发现人类的偷窥，向我扑埋嚟警示我不要再走近啲小猫，之后不动声色之下他们又搬走了。对于浪浪，对于我们的花园的青睐，我是无任欢迎的。每日早上和黄昏我们都有两次约会，早上有时的是猫影都没有一只，夜晚就通常都会三只会来开餐，我甘愿这样喂置他们，猫咪亦都不请自来，彼此不带任何的条件，只为我有能力提供纯纯的爱。猫咪身体虽然细小，爱的能量好大，它不会因为说我是边个，又或者我是不是有钱，靓唔靓仔，靓唔靓女，系咪出名而亲近佢，一切都系无需勉强嘅。当中冇欺骗、背叛、虚伪、狡诈，只有无条件嘅爱。同猫咪嘅相处，我领略到一句外国嘅谚语 ：If you love someone, set them free. If they come back, they are yours. If they don't, they never were.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发觉，大家可以俾一啲嘅自由自在嘅空间，大家先至能够令到呢一种爱生生不息。 到妹妹日记啊！时间快到早上十一点钟，风骚快人翻嚟每日不可思议环节。 冇错啦，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要讲讲就系有关于你嘅一啲即系灾难过后咧、你一定会喺有某个地方会听到有一啲系不可思议嘅事件嘅，不能解释。今日咧，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嘅嘉宾会出现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啦吓。 两位嘉宾唔该晒， 冇错，系两位咁多， 系啦，犀利， 冇错，有乌哩妈个朋友乌哩通啊， 真系惨。 黎巴嫩力量的分支行动目的是令国家陷入冲突，黎巴嫩力量否认。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7点，升164点，成交金额8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6点，升75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4蚊，升10.8。美团274.4升5.4，阿里巴巴161.4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0.2升3毫，盈富基金25.8升2毫，比亚迪股份269.6升15.8，安踏体育116.6跌6.3，友邦保险88.1升6毫，吉利汽车24.6升2蚊，中国平安56.2跌5.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1，英镑10.65，瑞士法郎8.429，澳元5.774，加元6.296，新西兰元5.487，欧元9.034，每百日元对港元6.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0点，升369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8美元。卖出1,79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知地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慢车排到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非常繁忙，龙尾就在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兆辉台。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葵骏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元朗朗平路方向朗平。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你有冇听过有危就有机呢？ 有啊， 但系我哋今日啱啱先开工，咁快就有危机？ 梗系唔系啦！我哋做嘢成日都用到唔同机械，如果冇做妥安全措施，就会有危险噶啦！开工之前要 check 清楚机械或者工业装置嘅危险部件，例如一啲转轴、旋转部件之间嘅转入夹口等等，有冇装好护罩啊？ 你呢句话真系好难咯！我梗系有检查啲机械装好晒护罩，防止工友俾机械整亲啦。例如固定式护罩，防止工友接近到机械嘅危险部件，同埋触觉式护罩，当工友接近机械嘅危险部件嘅时候，触觉式护罩可以令到机械停止操作。 仲有另一种系双手控制装置，设计上必须要操作员两只手同时连续咁操纵住个控制器，机械先至可以开动。无论用边种护罩，都要定期安排检查，以确保护罩运作正常啊！ 知道，安全系救命啊嘛！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Hello， 我系 Anna， 呢位系我先生 Hanson。 Hello， 我系 Hanson 啊，我哋翻咗嚟广州十年啦，我哋做紧时装嘅生意。 佢哋由经营买手店开始，逐渐建立自己嘅原创服装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佢哋喺疫情影响下，由建立网店到接到第一笔订单嘅经过。《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0日。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咁就真係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呀。 好，早上时间11点11分，听紧呢个风骚范围星期五不可思议嘅环节即将开始。首先咧就讲讲咧今日礼拜题目咧，第一，我哋虽然系用一啲叫做灾难啦嚟讲啦，但系并不是要消费佢哋，而系反为要提醒大家咧灾难嘅危险性啦、严重性咧，亦都希望唔会发生类似嘅事件啦吓。咁同埋咧，唔知大家会唔会有一种咁嘅睇法，就好多时咧，无论天灾人祸啦吓，都会有好多嘅故事咧喺尾随住出现嘅，即系譬如讲翻啲旧嘅香港嘅掌故嘅故事啦，大家听过啦，要跑马地火烛啦。因为嗰时咧，我听我阿嫲讲嘅，因为我好细个啊嘛，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佢都讲俾我听咧。嗰阵时咧，当发生咗呢个跑马地大火嘅时候，之后咧系有好多嗰啲古仔传出嚟。咁譬如包括夜晚有人会。揿钟啦，即系因为好多咧系嗰啲叫地下住宅啊，即系嗰时仲冇咁多啲上楼嘅 apartment 啊，即系仲有好多系地下嗰啲，有人揿钟啦，攞水饮啦，咁听翻嚟嘅就系啲完全系一啲老人家讲啊，佢话咧传闻嚟嘅啫，咁样样听翻嚟就话咧揿钟啦，要水饮啊，咁样样，咁好多人咧已经系惯咗咧，即系摆定水喺出边，日日咧晚晚第朝都饮晒嘅， 哇， 咁咯，咁都系一啲嘅叫做传闻，都市传说、 可能你会咁样做嘅话，都系一啲嘅就系灾难嘅现场过后之后嘅话，你会系有一啲嘅表示，即系等于嘅就你会去灾难嘅现场会摆低啲鲜花啊，又或者有你头先所讲嘅嗰个情况嘅话，你可能会摆低啲水啊，咁样系咪系你 都 系 一种尊重，系啦，冇错啦，相信系啦。咁呢个南亚海啸啦吓，亦都之后咧，我喺一啲报纸睇过一啲故事，好简单嘅故仔嘅啫，就话有啲嘅职业司机咧咁啊。有游客啦，咁啊上啦，咁样唔记得系嘟嘟定的士，好似系嘟嘟啊，你知边啲嘟嘟啦，即系前好似单车系啦咁样，咁但系一路揸揸揸，即系夜晚嚟嘅，去到一个到达目的地咧，一拧翻转面咧。 系唔见咗嗰个头先上车嗰个人嘅、 嗯， 即系类似嘅故事我都听过啦。唔、 嗯、 知道你哋两位有冇听过类似？ 南亚海啸之后嘅话咧，我就冇听到话有一啲即系类似嘅故仔。我只系咧就去过嗰个现场，不过都系已经系海啸之后嘅几年后。咁佢哋就喺一啲嘅比较系重灾区咧，系会起咗有某啲嘅一啲好似 statue 咁样嘅嘢嘅，一啲雕像啊。咁、其实就系去纪念翻，即系喺嗰次嘅灾难里面嘅话，就系、是、失去佢嘅生命嘅一班人嘅。咁、我就嗰日就系完全系唔知道嗰个地方，原来佢哋系会有一啲咁样嘅新嘅建设喺度。系无端端揸揸下车，我记得系布吉，咁就系揸揸下车嘅时候，想去揾一啲嘢食，去到有某个地方嘅话，就系近住海边一定是近住海边啦，咁就见到佢好似类似起咗有一个喷水池咁样嘅、个小小小嘅公园，咁再去见到就咦点解咁得意嘅？我之前我系完全唔知道有一个，我当时我以为是一个景点，咁当然唔可以用一个景点嚟去形容啦。咁、落咗车嘅时候一个纪念碑，咁、其实就系有一啲雕像、一啲雕塑，咁就系有好多人嘅，我记得。咁好多人，同埋嗰陣時候，因為去到嘅時間咧，我哋已經係接近黃昏啦。喺咁嘅情況，喺一個黃昏嘅唔係太多燈嗰個情況之下，你照落去嗰個咁樣嘅即係紀念碑，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真係好唔舒服嘅， 嚇 係唔開心嘅咁咯。咁所以就當然其實有時都會問下當地人咧喺嗰次嘅話會係點樣嘅咁。你或多或少，如果喺嗰陣時候嘅布吉，好多朋友咧都一定會身邊會有一啲朋友唔見咗啦。又或者佢失去咗一啲嘅親人啊，咁樣，所以都你都唔會好想再 有一套電影咧，將呢一個布吉島嗰個海嘯咧拍咗出嚟， 係 拍得好逼真。我已經唔記得個電影名，即係講嗰個成一家人啦，好似有爸爸媽媽啦，兩個小朋友啦咁樣，即係成個過程點樣？大家失散啦，衝咗去啦，喺水裏邊咧，個媽媽又俾啲木整傷曬只腳咧，去咗一啲叫救傷站，但係全路遍地都哀嚎，大家喺度好辛苦啊，喊曬啊咁樣，即係嗰個情景咧，雖然係拍出嚟，但系你都会 feel 到当时嗰、那个即系嗰个惨况咯。就系咁啦。另外网上咧有个叫做旅游记者，咁佢讲翻佢有一次咧去布吉岛，佢就话咧其实都已经系南亚海啸之后嘅几年嘅啦。咁但系咧心里边咧总会有少少觉得系即系有少少阴影。我相信对好多中意去布吉岛，包括我自己啦。嗰幾年之後都有少少啊，好唔好去呢？或者有少少陰影嘅咁樣。咁呢個旅遊記者呢就住咗一間好舊式嘅酒店。咁佢話呢裏面呢嗰個入到去之後呢雖然係好寬敞，其實好多布吉島嘅泰國酒店好大間嘅，即係佢哋個佢個 space 係唔缺乏嘅，好大間嘅。有時布吉島都好靚嘅。佢入咗一個庭院裏面呢有個淋浴間，但呢個淋浴間呢係一個好重嘅木頭拉嘅門，即係舊式嘅設計。好啦，咁同埋咧，佢話嗰水唔知點解咧，好細啊！你去嗰啲浴缸咧，啲水咧好似滴滴滴滴，即係好似好慢咁樣。好啦，沖咗好耐先沖完啦。咁呢個記者就話：好啦，夜晚啦，瞓啦咁樣。但係點知咧，佢半夜三更準備上床，瞓低咗之後咧，突然之間佢擰翻轉頭咧，嗰、那個廁所門頭先咪講過咧，係用木頭拉嘅，好重嘅，拉開咗。成道门拉开咗，但系嗰道门佢自己用人手咁拉咧，都有啲力嘅。点解冲完明明闩翻之后咧，成道厕所门就拉开咗咧？咁当时好惊好惊，最后咧冇乜特别嘅奇怪事。不过咧，佢都觉得好似心里边有啲唔舒服。点解无端端嗰晚嗰道门会拉开咗嘅咧？到底系咩原因咧？咁即系类似呢啲。 明白。我早几年咧去曼谷玩，咁我约咗阿胡伟聪出嚟。 等 佢介紹啲好嘢食啦，咁啊傾下傾下，咁啊一定會講翻一啲即係古靈精怪嘢，因為我住嗰度咧就係住喺河邊嚟嘅，河邊泰國有一條河，起咗好多新嘅酒店，靚嘅酒店，咁我就問佢啦，喂，其實咧周邊咧河邊咧都有好多廟喎，因為我亦都聽人講過，點解咁多廟咧？就是、通常嗰度咧，可能有啲嘢，於是咧就會好多廟。 關唔關事啊？泰國今日好多廟 嘅 喎。 係啊，唔係我即係其中一個點解你會喺嗰度起廟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度可能需要有啲嘢鎮住啊咁樣樣啊。咁但係佢就同我講，其實咧有時有啲嘢咧，你行過睇過就算啦。就有啲嘢咧，你就唔好去深究，因為話俾我聽咧，佢自己感覺啊。泰國都幾多呢類咁嘅嘢喺度嘅，佢自己都有話俾我聽，喂，佢自己有時佢都 試過好似係感染到身邊有啲古靈精怪嘢 ，feel 到啲 ，feel 到啲嘅。 好，咁一陣不如就揾阿黃忠出嚟，我哋講下，好嘛？好，十一點十八分，我哋有呢一首歌 ，Eason。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I want. 我要。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翻嚟我哋听听阿胡慧聪咯噃，好唔 好啊？ 马小姐，一阵间翻嚟再介绍。Perhap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登对，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刺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贴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抱。今晚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乜啲怕都打住。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天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粉转。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提提大家，今日风速最强，最后半小时系点唱嘅？而家都系打电话嚟噶，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耶！多谢 Tiffany 继续帮我哋接听电话。翻嚟我就一会揾阿胡伟聪讲下佢听过嘅故事。好啦，咁呢个时间咧就阿乌蝇猫揾咗个好 friend 嘅吓， 我揾一个老友出嚟先。呢、這个咧就胡慧聪，我识咗好多年噶啦。咁佢亦都系叫做泰国通，所有泰国大小事咧，佢都清清楚楚。我哋即刻问一问佢，到底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有啲咩传闻？ 唔该晒马小强，唔该晒马小强。嗱，讲紧大概 N 年前啦 ，N 年前嘅南亞海嘯啦，喺布吉島咧的，而且佢係有啲嘅鬼故事嘅。嗱，係真唔係咧，我就唔夠膽講啦。不過聽翻係咁嘅。嗱，話説咧嗰陣時南亞海嘯嗰陣，有啲當地人咧，咁佢就話晚上搭車，通常佢會搭嗰啲嘟嘟車啦，經過一啲山頭夜頂嘅地方，就會見到一啲乘客喺度等，而嗰啲乘客係冇頭嘅。唔係一個見過，幾個人都見過。咁據稱呢啲嘅冇頭嘅乘客就係當年南亞海嘯嘅死難者。咁亦都有人講過，就係話當中有一間重災區嘅酒店啦，就喺嗰個叫考納嘅地方。嗰、那個考納嘅地方屍橫遍野，之後嗰間酒店重新裝修，跟住就賣咗俾另一個老闆。而裝修期間，亦都有啲工人不斷喺夜晚黑聽到有啲淒厲嘅叫聲、慘聲、哭聲，因為嗰度據稱就有好多好多嘅死難者，唔同國家嘅都有。雖然嗰陣時泰國政府都揾過一啲高僧嚟做嗰啲嘅法事，但唔好忘記呢啲嘅死難者之中有唔同嘅宗教、唔同嘅信仰、唔同嘅國籍。你揾一啲嘅泰国佛教的师傅来诵经，可能对一些西方的灵体来讲是听不入耳。又或者当如果你真的找一些西方的专家来帮手超度这些亡魂的时候，调回转一些泰国的亡魂又未必听得清楚，亦都未必听得明白。所以在这样的位置里面，其实都有些难做的。而最紧要最紧要一个 point 就是说有一个超级市场，当年在一个巴东海滩之上，它是一个在地库的超市。当海啸来到的话，里面的人根本没得走，海水全部入晒去那个地库之中，全部所有的人都被浸死。而这个超市之后虽然重新营业，但是职员往往都经历到一些怪事。他们通常大概晚上八点钟就要关铺，因为没有人够胆在这里过夜。虽然说晚上八点他们要收工，但对于部分人来说，日头日光日白都听到一些凄厉的声音。可以说在海啸之后，那间超市里面的工作人员通常做几个月就已经不敢再做下去，结果那里亦都不再做超市，亦都改做第二啲嘅商业地方。变咗做边一方面嘅行业呢，之后我都冇再去 follow 到啦。总括嚟讲，当年布吉岛南亚海啸呢都真係有好多呢啲嘅传闻，好多嘅故事。但当中有几多係真，有几多係假，同埋究竟係咪真係咁多人见到灵体呢，呢个就不得而知啦。 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至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受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顾住一扎扣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 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跳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抱住一扎扣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 剛才胡偉聰講了很多聽回來的故事，也都是一些媒體啊，或者是一些網上傳出來的報告的故事。回來呢答半之後呢，就找一位朋友 Jessica 跟我們聊聊天。 Jessica 呢可以講她小個的時候已經開始呢是看到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因為她有一個叫陰陽眼，她也曾經在這個海嘯之後去過這個布吉島的泰國那邊，由她自己講講她看到的親眼的又是什麼呢？卫星嘅呢首《悬崖有路》11:29。 崖边走了几里路，给步我看着深深的花草。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11:30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我哋继续翻不可思议呢个环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防接报指大角咀对开海面有等船怀疑着火，消防正赶往现场。由下学年起，教育局会要求公营学校只可以聘任已经通过基本法测试的新教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第一步先做津贴中小学。每年涉及大約1000-2000名新聘教師，不排除下一步推展至直資學校、幼稚園教師，長遠或會納入更多教師。至於已經入職的教師，由於一直有培訓，暫時不用考基本法測試。楊潤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會參考現有公務員基本法測試，現時有關測試合格率很高，亦都是一些選擇題。对于政府将更新招聘公务员的基本法测试，预计明年中将香港国安法纳入考核范围。杨润雄表示可能会跟随做法，因为现时亦都是参考招聘公务员做法，长远亦都想考试互通。政府下星期一起会在4公立医院增设新冠疫苗接种站，方便在医院复诊的病人和访客，特别是专科门诊的病人在复诊时即时接种伏必泰疫苗，无需预约。这4医院分别是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将军澳医院、明爱医院和威尔斯亲王医院，连同上月启用的玛丽医院、伊利沙伯医院和屯门医院接种站，接种站的数目将会增加至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虽然近来长者疫苗接种率已经上升，但在变异病毒株的威胁之下，长者疫苗接种率仍然需要提高。他说在过往2星期，每日平均大约有200位市民在早前开设的3医院的接种站接种新冠疫苗，经评估之后决定扩充计划。在北京，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李少梅表示，中国2019年多次以压倒性优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挫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涉疆涉港反华行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李少梅在纪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内政，未来亦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人权外交，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出席同一场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宁提到，全国人大过去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权保障立法，包括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以维护公共安全，又针对新型肺炎疫情制定强化公共卫生法律的立法和修法工作。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60点，升198点，成交金额9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3点，升7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4.6，升11.4；美团276.8，升7.8；阿里巴巴160.6，跌7毫；盈富基金25.82，升2毫2。恒生中国企业90.36，升4.6；比亚迪股份270.6，升16.8；安踏体育118.5，跌4.4；友邦保险87.95，升4.5；吉利汽车24.4，升0.8；中国平安56.65，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1，日元113.9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437，英镑兑美元1.369。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24，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5点，升404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升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77美元，卖出1,79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咧仲系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在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受到较早前的塌树影响，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和长坑路交界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现在所有车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就是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没有车龙的，但是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摩星岭道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月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月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慢车。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月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近月骏业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沙头角公路的万尾，沙头角公路的马尾下段去回沙头角方向跟住大塘湖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马尾下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朗平新路方向朗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有快乐。 哎呀，大家姐，大家姐啊，我哋每个礼拜只系做。 做五日节目，好多人都话唔够喉。 吓，大妮姐，你唔系话想我哋翻足七日工啊嘛，系咪啊？喂，白虎，你点话好啊？ 唔使惊啊，大家姐，如果你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听唔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个直播节目《Made in Hong Kong》啊，一于上翻去香港电台网站听重温啊。哎呀，听闻嗰个李志刚咧，次次做 gym 咧都会听住重温、啊。 喂，唔好爆我啲嘢、啊，咁、那个节目好听，咁梗系要一听再听噶啦。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丧妻之痛刻骨铭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唔会忠于自己嘅感觉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9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0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五嘅風騷快活人，除咗有梁繼章、李麗瑞、馬小強之外咧，我哋電話除咗有啊，頭先係胡偉聰啦，多謝曬佢啦。另外一位朋友就係今朝我哋嘅嘉賓啦 ，Jessica 咧就頭先我都介紹過咧，就係好細個已經開始咧，佢同我哋講咧就係話佢睇到好多我哋睇唔到嘅嘢嘅，咁不如直接同佢傾下偈啦。好 啊， 好，早晨 ，Jessica。 早晨， 早晨， 早晨 ，Jessica， 早晨啊！嗱咁其实咧就我之前都同阿 Jessica 倾过少少啦，关于佢细个嘅时候经历啦。咁、但系咧，在场阿马小强啊 ，Sarah 都未听过嘅。 系啊， 不过由细个开始讲起你嗰阵时系点样发现自己咧，系睇到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好唔好啊 ，Jessica？ 好啊，细个嗰阵时其实我哋住摩区嘅，咁嗰阵时喺山区嘅小朋友咧，成日都周山跑噶嘛，咁啊嗰阵时成日同啲邻居周围跑啦，同啲小朋友玩捉伊恩啦，咁有一日咧就上山玩捉伊恩嘅时候咧，就有啲唔系好识嘅小朋友，咁细个唔系好认得人啦，咁啊继续玩啦，咁嗰阵时上山嘅时候咧，就有间叫做好似石磨南嘅水洗厂磨嗰啲牛仔裤，洗牛仔裤。咁嗰陣時咧，爹哋就叫我啦，去到呢度就要停噶啦，唔好再過去啦咁。 因為驚危險係嘛，即係唔可以再行過去。 因為工廠噶嘛。 哦。 咁啊，細路仔唔好入去啦咁。咁左手邊就係一個山坡，就唔知去邊度嘅。右手邊咧就係、是、落山嘅山坡咁樣一條路嘅啫。咁啊，嗰陣時嗰班小朋友咧就叫我，你過嚟玩啦，咁就玩捉伊恩。咁一數嘅時候咧，就我做鬼啦，咁我就捉嗰啲小朋友啦。咁跟住嗰啲小朋友一走咧，就全部走曬上個左手邊山坡嗰度。咁就叫我去捉佢哋。咁我記得咧，就喂唔可以過嗰個山坡嘅。 因為爸爸講過嗰度危險，唔可以去。但班小朋友就猛叫你過嚟啦，過嚟啦，咁樣係咪？ 係啊係啊，係咁入我。 但係嗰啲小朋友咧，你就咁睇咧，即係當時而家你回憶翻咧，即係佢樣啊，有冇異樣啊，同普通細路仔同唔同？穿啲咩衫啊？ 唔定系玩开啫，嗰班细路仔。 哇，唔系玩开噶，唔识噶。 哦，有冇表情嘅佢哋个样？ 即系唔识嘅，不过细路仔有时系咁嘅，即系玩开就即系 啱， 唔会话又要介绍啊，又剩噶，系啊。 系啊，冇呢个心去谂啊，呢个系边个咧？咁一齐玩咪玩咯。 咁 我又唔好记得佢哋啲表情啊系点样，总之系玩就有得玩，又咩都唔记得噶啦。咁跟住后屘，我记得唔可以去嘅咁。我喺猶豫之間咧，跟住我就聽到我媽咧叫我啦。咁好少可佢上山揾我嘅，即係一係我就好遲都唔翻屋企。但我記得喂日光日白，應該唔會有啲咩事噶啦。咁我聽到我媽嗌我嘅時候，突然間咧，我就好似醒一醒，跟住個天咧開始原來變暗咗好多。 即係已經好夜啦，原來已經 好入夜噶啦，係啦，我自己都唔知道。咁跟住咗另一面咧，班小朋友唔見曬，咁我就跟我媽翻屋企啦。咁我就同我媽講，我唔係啊，仲有小朋友匿埋咗啊咁。 咁佢就即刻打俾啲街坊就喂，仲有小朋友未翻嚟，你快啲上去揾咯，有边个有小朋友喺度未出，即系出咗街未翻啊？咁个个街坊都话冇、啊，我哋啲小朋友翻晒嚟，咁有冇啲人带亲戚朋友嚟啊？匿埋咗啊？咁我冇人嚟过、啊，咁呢、這个。第一个好悬疑嘅事啦，咁自此之后就唔俾我上山玩嘅啦。咁之后后屘吓， 但你都证实唔到啊，即系嗰班同你吓玩嘅嗰班小朋友吓、嗯 啊，到底系人定系唔系 灵体咧？咁 系啊，证实唔到噶，但系、好似好奇怪咁样啦。咁、但系到后屘咧，我哋住一个因为嗰阵时住屋区任搭噶嘛，咁我哋就搭咗好似一条村落仔咁，有个大闸嘅，大闸两边咧都住咗一啲比较细间嘅屋。咁細間嘅屋咧就住一啲可能啲婆婆啊咁樣啦，咁我哋就住最尾最大嗰間屋嘅，咁就有個平台，咁我哋就成日坐喺個平台度望住個大閘，咁望住個大閘就睇下有冇啲外來人入嚟啊咁樣啦。咁細個就屋企教見到邊個都要叫人㗎嘛，係咪？咁有一日放學咁入屋，入到個大閘嘅時候咧，右手邊咧就第二間屋咧就係有個叫孫婆嘅婆婆住嘅，咁我又見到佢坐喺門口，咁我咪嗌佢啦，係咁嗌佢，佢又唔應我喎。咁跟住後屘我嫲就話：你做咩喺度嗌呀？快啲走啦！咁我唔係啊，我嗌阿孫婆啊，佢唔應我咁。到夜晚食飯嘅時候，就聽見阿嫲咧就同媽咪講起呢件事。咁我聽佢哋話嚇，孫婆唔係走咗啦。咁我话吓咁样，跟住佢哋就唔再俾我讲啦。 Jessica， 你唔使嗌噶啦，见到 你见到个孙婆嘅时候，系佢已经走咗啦。咁你平时你有见过佢噶嘛？系咪？你先识得佢 嘅 孙婆人。 系啊系啊， 有冇唔同噶？即系会唔会觉得系嗰啲透明啊？又或者系同佢即系仲系仍然在生嘅时候嘅，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噶？ 表情唔同嘅，因为奇怪嘅，点解佢坐喺度唔冇表情望住我嘅咧？咁样佢就咁坐喺个门口嗰度嘅。因为细个咧睇都好实体㗎， 哦， 你知道咩系鬼？ 哦，咁你系真系你分唔到噶？ 系啊， 嗰阵时几多岁啊 ？Jessica， 你嗰阵时大约？ 我谂系三四岁。 好细个啫， 细个噶咋，系啊，啱啱懂事咁样咯，识嗌人啦、啊、咁，因为有时坐喺门口咧，又会嗌啦，有啲咩陌生人入嚟咧，都会嗌俾啲街坊知道嘅。 啊！但我有个问题啫，突然间 ，Jessica， 嗱，其实好多人咧都系咧小朋友或者动物系睇得到嘅，但系咧过咗某一个阶段，大个啲啦，嗰种能力咧就会慢慢减退或者冇咗。但系你好似唔系系嘛，即系你呢种嘅睇到灵体嘅能力，好似直接跟到你今时今日都仲有，系咪？可唔可以咁话？ 系啊，系越嚟越厉害嘅， 越嚟越厉害， 而家可以同佢沟通啊，咁样咯。 哇！哦 ，OK， 同埋就 系啊，系再分享一下，譬如可能你而家有时，譬如可能系见到啊，你头先有讲啦，细个嘅时候见到嘅、其实分唔到嘅，大家都好似实体咁嘅，咁、会唔会系随住你自己？我唔知道因為咁樣形容，即係道行高深啲， 認知多咗， 認知多咗啲，或者見得多咗啲嘅話，其實咧係啦，你可以點樣分佢係一個人定係一個靈體咧？ 会啊，会分到啦，因为到再越嚟越大嘅时候，佢哋已经唔系咁实在噶啦、有啲似喺个镜嗰度嘅倒影，即系玻璃嗰度嘅倒影咁样，透透地明噶啦，咁、一见就会见到嘅、除非有时系有时唔为意啦，都会见到一两个系比较实在啲企喺度咁样。 我睇电影咧，好多呢啲主角咧都唔系好想有呢啲嘅能力，但系冇办法嘅啫、你自己点睇呢种能力啊？会唔会都觉得哎呀，真系整蛊我啦，无端端俾我睇到啲嘢咁样？ 哇！細個係嘅，好驚噶！細個嗰陣時，周圍去睇下有冇啲咩師傅啊、宗教上嘅嘢可以幫我刪除咗呢？係啊， 你唔中意嘅係嘛？ 我唔中意。 我諗冇咩人會中意㗎，我估得 咁多人 係啊。 有啲人好奇睇唔到嘅，就梗係成日想睇啦、但係其實真係唔係咁好睇。 阿 Jessica， 我想問咧，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有冇試過俾鬼蝦？蝦嘅意思即係佢專登知你睇到我啊嘛，我埋嚟嚇你咁樣，有冇試？ 有啦。家有好多，突然间譬如行下，佢会突然间喺你面前嘣一声弹出嚟啦，冲过嚟啦，穿过你啦。 佢穿过你嘅时候咧，我睇戏就会凉一凉嘅感觉，会唔会噶？ 系啊，会啊， 真系会 冷震感。 唔系冷震啊，直情成个身由个心嗰度寒出嚟，跟住会晕咯。 咁其實都對於你嘅日常生活會構成一啲困擾。如果你咁講，會唔會好似聽人哋講咁嘅話，即係如果你真係同我哋接觸過，你覺得即係可能會唔舒服啊，或者係所謂叫做即係嗰個個人 運氣會差咗， 會唔會有呢啲咁嘅嘢嘅咧？ 会嘅，其实如果俾鬼跟得多啊，俾鬼缠绕得多嘅话，首先个运一定系会变差嘅。 嗱，但系又咁样，另外一个说法嘅就，譬如我哋睇有一套电影就叫做《鬼眼》啊，咁啊里面嗰个细路仔个佢就可以睇到。但其实问题系在于就系你应用佢，你应用呢一样嘅嘢嘅方法嘅话，其实某程度上好可能嘅就系你会唔会帮到人， 或者 佢会唔会有啲咩系啊？ 要托你同佢讲，代佢讲， 会唔会又有啲咁样嘅情况可以都分享下？有冇啊？ 会，细个就唔识嘅，大个开始慢慢识同鬼沟通，可以送佢哋去投胎啦。呢、這个即系之后会做嘅嘢啦。咁但系到中段嘅时候，都会尝试同佢沟通，即系。問下佢你想我幫你做啲乜嘢啊？我可唔可以燒一啲嘢俾你啊？咁樣，但原來燒嘢又唔可以亂咁燒嘅喎。 係咩？ 係啊，因為我試過咧溝通過一個啦，咁我可唔可以燒嘢俾你啊？你成日跟住我，咁佢話：哎呀，我無名無姓，我唔可以收你啲嘢就咁。咁我細個我覺得喂唔係嘅，我要幫手，咁我就燒啦，走去紙扎鋪話我要買啲衣紙，要燒俾啲遊魂野鬼咁樣啦。咁原來咧，佢唔收得嘅時候咧，試過係我哋走去後樓梯燒，係點都燒唔着，係連一張紙都燒唔着。我燒爆咗三個火機，嗰、那個一張紙都唔着，係得。 總之就燒唔着係嘛？總之就燒唔着。 係啊，係啊。 咁、無名無姓有乜辦法可以令到佢有名有姓咧？你一個紙扎鋪買完之後寫佢嘅名落嗰啲嘢都得唔得嘅咧？我唔知啊，我就問。 佢都唔記得自己個名 字。我、黑會㗎。自己會唔記得自己個名 字㗎？佢死咗太耐，同埋佢係自殺死嘅。咁、到嗰陣時，佢死咗咁耐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記憶咧都冇咗，佢都唔知道自己係邊個。 咁點解佢唔去投胎咧？我八卦咁問。 有時好多就係佢唔知道，原來投胎係有個地方可以去，有個有即係死咗之後有條路可以行，佢哋唔知道。好多都係。trap 住咗喺而家呢一個空間嗰度，佢唔知道原來仲有一條路行，佢、以為死咗就係咁樣， 咁佢就徘徊咗喺個人間度， 係啊係啊，好、多都好慘 咗，就係遊魂咁樣。 嗱、我哋其實今日咧都有提過一啲嘅災難啦，尤其是呢個南亞海嘯啦，係、咪聽講你都曾經喺南亞海嘯之後有一段時間去過嗰個泰國或者類似嘅地方啊？ 係啊，去過布吉啦，其實前後都有去過嘅，即係香港人好中意去泰國㗎嘛。係 啊， 咁海嘯之前去布吉咧玩浮潛，好靚㗎嘛啲珊瑚。咁海嘯之後一兩年有去過嘅，咁跟住就見到話海底啲珊瑚好即係冇曬啦，成個海變曬灰色咁樣啦。咁我浮潛嘅時候咧，除咗見到啲死曬嘅珊瑚之外，就見到好多死咗嘅人咯。 佢哋系点浸喺水里边？ 浸咗喺度，完全唔喐到嘅咯。 嗯， 但佢有冇同你尝试沟通啊？ 佢哋沟通唔到，因为佢嗰个死太突然咧，其实好多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已经死咗。 哦，我都听过，即系有啲如果太突然发生嘅咧，佢、自己真系会唔知道。 嗯， 系啊。咁除咗海底之外，跟住酒店亦都有啦，其实海滩有好多啦。咁跟住自此嗰次之后，就真系唔敢再去，因为个酒店里边都。多得好紧要，咁嗰阵时未识处理，就净系真系好惊咯。 系咯，原来其实你自己有咁样嘅能力，你仲走去嗰啲吓， 系咯， 会唔会有少少向难度挑战咧？ 住带个佛牌就冇事咁样噶嘛。 okay、 即系好多外国嘅鬼咧，真系你带可能泰国嘅佛牌，对一啲可能西方嘅人，佢哋系唔认知嘅时候，其实对佢哋嚟讲都冇一个好直接嘅作用咯。 你头先讲呢句说话，同我哋之前嗰位即系胡慧聪，好似有啲异曲同工。佢都有话即系系啊，头先佢都有讲过就系话即系海啸之后，当喺當地嘅，譬如可能泰國，佢哋就會用佢哋嗰啲高僧去做超度。但係問題係嘅就係因為死嘅人咧，實在係來自世界各地，可能係 唔同宗 教 語言， 可能有啲係未必收到嘅，係嘛？ 會㗎，會㗎，會㗎，真係會㗎。 其實今時今日咧，Jessica， 你會唔會都傾向盡量但扮睇唔到佢哋啊？定係你反而會而家係當冇事一樣啊？總之就問句你想點啊？有冇幫到 你 啊？ 你 個 態度 係 點樣咧？你會唔會覺得就撞到其實某程度都係一個緣分呢？ 我而家長期係閂咗個眼唔睇到嘅。 你點閂啊？ 可以閂嘅。 係啊，到即係做得多有啲練習嘅時候，其實係可以控制到開同閂嘅。 咁但係我長期翻嘅時候，亦都會仲有啲靈體會自己嚟揾我，咁我就會覺得啊，大家有個緣分，我就可以送佢走咯。但係都唔可以多事話自己走去啊，譬如7月14日都係燒家衣嘅時候，我衝去燒家衣嗰度開眼，即刻送俾佢，即係送走佢哋咧，咁樣都係唔得嘅。 嗯，但其实你怕不怕呢？刚才你讲过，譬如接触灵体始终是人鬼两殊途，会不会令到你自己的运程呢都一路倾向于一些低啊，或者是接触得不多的时候，啲霉运会跟着你，会不会？ 如果純粹淨係譬如你走去靈探接觸到鬼，咁係真係會嘅。咁但係而家我所做嘅就係會送佢哋去投胎，咁變相都係一個功德咯。咁變咗我係運用咗呢個能力去做一件好事，咁就唔會影響到自己嘅運程。 嗯，再問一問題，又可能譬如我哋好多時候都會係有一啲嘅習俗，會覺得頭先你就提過7月14日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拜山啊，會唔會係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係會比較容易聚呢一啲嘅靈體喺度嘅咧？例如都有人講過，譬如可能講緊話嗰啲醫院啊，又或者係一啲係咪啊？即係你比較多，因為係我聽人哋咁樣講話係，佢話反而殯儀館唔係咁多，係佢因為咧去到殯儀館，因為佢已經知道佢自己唔喺度噶啦，所以其實你唔大家係唔需要嘅殯儀館，係喎，我就係聽到，所以我就問阿 Jessica 咯，證實咯。 殡仪馆嘅灵体，其实佢哋自己 enjoy 紧佢自己嘅最后一个仪式 啊，明白？ 系啊，最后一个 party， 其实佢又唔会周围走去搞人嘅。 嗯， 咁反而医院就真系好多，因为医院啲人发出嘅负能量啦，譬如喊啊、唔开心啊，咁病重嘅人身边其实亦都可能守候咗一啲我哋所讲嘅牛头马面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灵体喺度聚集。 嗯， 但我听闻呢，以前呢有位做医院嘅，佢讲呢，甚至佢又间中会睇到啦，佢有啲会跟埋佢返屋企喎。你会唔你驚唔驚譬如话有时会跟埋你返屋企㗎，因为你啊都未必屋企人会鍾意嘛，係咪？ 咁我可以送走佢哋，如果係跟住我就即係有个缘分 喎。喔 ,ok, 係所以对我讲有 啲。好，咁今日多谢晒 Jessica 同我哋分享一啲嘅个人嘅体验吓。OK， 咁祝你身体健康。OK， 多 谢 晒， 多 谢， 拜拜。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起哄，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贬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减追忆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宁愿以荣获被讨厌自太想微博爱宠，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折腰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 似大刀，结局却最好。 今日叫最难行啲路系郑欣宜呢首歌。阿妈小强，我想问咧，如果你系 Jessica 咁样样咧，一擘大眼就睇到咧，你会点样啊？ 我会首先睇啊，见唔见到你先啊？ 你见到噶，因为人你都见到噶嘛。 我会好惊好烦，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你真系咁咧。我好似你有两重人生咁样样、嗯啊、要应付人，又要应付其他，咁你系咪变咗 double 咗咧？同、嗯、埋我觉得会真系几吃力。嗯、不过有一样嘢，我真系觉得，譬如话 Jessica 佢哋，我好尊敬佢哋嘅，就系、是、一种功德咯，希望帮到有需要嘅人。 冇错嘅，好哇，快到十二点钟啦，翻嚟咧，风骚人咧，最后一小时，第一我哋会有点唱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8 ，Tiffany 喺电话侧边嘅啦。咁如果你今日咧有啲咩歌曲啊，送俾边个朋友啊，讲啲咩说话，都系代你读。 系啦，咁生日啦，点唱啊，个人佢都可以啊吓。咁、嗯、之前当然我哋会有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好快就会开始我哋嘅问答比赛啦。Okay. 记住快答我哋点唱18723888，等紧你啊！ 位置喺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东部嘅雨区正逐渐向西移动，并会喺未来几个钟头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逐步清凉，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9点，升217点，成交金额10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3点，升7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6蚊，升12.8；美团277.8，升8.8；阿里巴巴160.6，跌7毫；盈富基金25.84，升2.4。比亚迪股份270.6升16.8，恒生中国企业90.44升5.4，安踏体育178.1跌4.8，友邦保险87.9升4毫，中国平安56.9升0.5，吉利汽车24.35升1.7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英镑10.649，瑞士法郎8.43，澳元5.771，加元6.295。新西兰元5.486，欧元9.0323，每百日元兑港元6.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9点，升428点。港金现价报16660蚊，升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2美元，卖出179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漆咸道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骏发花园噶。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附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骏发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就喺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福慧苑；皇后大道中去翻中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喺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港安医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窝打老道； 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同埋元朗朗平新路朗平。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晚六点三十五分 ，U 十六冠中南区对东区，今晚八点三十五分 ，U 十八冠中南区对东区。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说的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翻工啊，就是星期五啦，十二点答二， 又要兴奋啦我。 哎呀， 开到正活啊， 兴奋，冇错。 O K， 咁啊，一阵间咧就我哋有点唱时间啦，四点半吓，一八七二三八八。我今日咧想点俾一个人啊， 系嗰咁快， 你撞到我咁嘣嘣声， 对唔住， 你做咩喺度拆楼啊？你喺度，我睇到无端咧嗰边又喺度嘣嘣， 系咁撞，成日都系做埋啲唔适合嘅嘢。 你做咩？又想撞文昌位？ 系啊，我真就紧， 你都唔好撞个麦，做得嘣嘣声， 对唔住。 喂，阿思思啊，如果个麦有事咧，嗱、你记住系阿屎抌佢头先咧，不停揾个嘢撞我个麦，即系如果有啲声有窒啊，有大细声唔不一咧，咁你 将单俾 张单寄俾阿屎抌佢，冇错。你住边度啊？系咪香港仔？ 几好笑喎、啊！寄翻去广播度， 系咪香港仔鱼市鱼市场隔篱嗰度系咪啊？ 系啊，喺边度？ 垃圾堆填区嗰度啊嘛， 冇错。 好，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噶啦， 好啊， 电话就一八七二三八八搭半嘅，而家就开始呢、這、一个。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唔、好意思，出咗我自己嗰个添，应该出 点会啊？ 唔系呢个系 冇错， 出个音乐， 我哋俾啲掌声梁博士。 朋友，朋友，咁啊，咪我问先啦。既然系咁，好唔好？ 梗系你啦。 咁今日不如我嚟玩先， 系 咪？群偶噶嘛？ 群偶，咁但 我 先啦。今日 系啊，我 哋 都我跟你学嘢。 唔好咁讲，而家史德群今日咁谦嘅吓。好啦，咁我嚟先啦吓。 嚟 ，OK 嗱，今日咧呢个你又知唔知？ 系咪咧？你撞一撞佢个麦，成个人好似失晒魂咁。 咁啊，我都好紧。 我觉得，我觉得你都可以俾翻风即系俾翻个 要佢 俾翻啲钱你， 系俾翻利是系嘛？好， 系。 你又知唔知第一个出场就系小弟梁继章？ 系 问嘅问题包括有。听住咯噃， 系 老虎嗰条尾 ，OK， 老虎尾 有咩用呢？ 系 第一和敌人搏斗，甩甩甩甩；第二用嚟泼啲水为自己降温，热天嘅时候啊，当然讲紧。 嗯。 第三向异性挥动表示爱意，人哋话咩啊嘛？隔一条尾知你想点嘅。 嗯。 第四平衡身体， 四 未讲完。第五。赶走蚊虫，以上所讲五个答案 系 边一个唔系真嘅咧？ 唔系真啊！ 一个唔系真，请听住我再重复一次。 老虎尾 嘅尾巴有咩用？以下所讲有一个不是真的。 系 第一和敌人搏斗， 第二，泼水为自己降温。第三，向异性即系老虎乸啦挥动，表示爱耶，好似啲 fans 咁样 吓，系啦， 系啦。第四，平衡身体。第五，赶走蚊虫。边个唔系真嘅咧？不是真的。 平衡身体一定系，因为猫科嘅动物咧，其实佢哋跳落嚟嘅时候好紧要嘅条尾。 我已经有咗心目中嘅答案啦。 对唔住，你再可唔可以第二系乜嘢？ 第二系泼水为自己降温。 泼水为自己降温。 我举个例，好似人洗面咧，咪搵水。搵呢个手做个兜咁泼落块面嘅，老虎就搵个尾巴泼啲水，泼啲水即系河边啊，泼落个身咁嚟降温。 阿李同学，我呢度我愿意同你合作。 泼水为自己降温，咦？又好似 正常啊，正路 啊。 第一个唔啱就系同人哋搏斗。你睇嗰啲动物纪录片啦，老虎一嘢就扑佢就咬 佢啦嘛， 系啊，佢点会攞条尾啊？一定系 A。我呢个文章为，唔系啊，佢真系唔会用条尾嚟搏斗，降温肯定啦，赶蚊好似牛咁样，你走开啦。 系，有时你见到佢哋个发下发下发下发下咁样噶嘛。 平衡又啱， 猫又唔会喎，猫会唔会用条尾嚟赶蚊噶？ 佢唔会用嚟赶蚊，但系佢会发下发下嘅时候，系佢身体嘅语言嚟嘅，佢话俾你听嘅就系我谂紧一嘢。即系其实佢喺度选择紧一啲嘢， 其实狗仔咧尾咧就好开心嘅， 冇错。但系猫有嘅， 猫会唔会噶？ 猫会，你留意一下。 我净系知猫 佢坐喺度 就系开心， 顾就系开心，同埋有时系安慰自己。佢有时佢唔爱个好惊嘅时候，佢都会顾噶， 系咩？ 系啊，佢就安慰自己啊，因为只系佢喺个妈妈个肚里面嗰啲顾嗰啲声咁样啊。嗯， 系。 所以我都觉得系嘅，应该系。睇下先 啊。 我就有諗過，就係我應唔應該同佢搭埋同一條 線？咁啱咪應該咯， 我係你，我唔搭一條。 係啦，我都係咁諗。 我冇所謂。 潑水為自己降温啦。 搏鬥。 定係應該？ 鎖實。 如果唔係潑水為自己降温，佢真係有試過潑水。 你而家做咁多雜聲， 佢吶喊助威啊！為自己。係 啊，我記得我。 因為上次玩你個客家婆，佢咚咚咚咚咚就咚到你唔記得咗啊！係 啦，禮拜三交家打波冇得，所以我今日補翻。 客家婆 系啦，咚咚咚咚咚。 对唔住，C 系乜嘢 ？A B C 向异性挥动表示爱意， 向异性 绝对会啊！我觉得会噶。 诶，猫科动物 系啊，会 唔会？应该系撒尿，撒尿 个 巴 地盘 啫， 撒尿巴地盘啫。 C 系嘛？ 一搏斗 好，你改唔改马小强？ 唔改。 我觉得系唔系用条尾嚟去同你嗨？我喺度，呢 但系亦都唔会攞条尾同人哋搏斗，人哋一口咬住你条尾。 正确答案就系 C， 向异性挥动表示爱意，系唔会噶。 我想问 一下，和敌人搏斗，你上网查翻啦。老虎条尾好劲噶，一嘢好似钢鞭咁甩过嚟噶， 咁犀利。 我打你，我打。 又粗又大噶，系啦， 老虎皮啊，小心啊！ 你咪即刻嗱嗱声买条老虎鞭补下，嗰啲唔系条尾嚟噶喎吓，嗰啲唔系尾嚟，你唔好搞错， 我 你唔好搞错，老虎鞭唔系真系老虎鞭嚟，佢条尾咧就好似鞭咁样。 边个猜？边个猜？边个猜？ 你先啦， 我同你猜，我猜， 唔系唔使，我 赢杯， 癫，又系我啊 ，OK， 好得。我趁翻梁博士呢个老虎，我又整条 动 物 题 系啦，亦都系拣一个唔啱嘅答案。 哎呀，我最怕呢啲啊，真系要筛选一个。 知唔知咩叫拍马屁啊？ 知 系啦，即系 你成日做啦， 系啊，擦鞋啊， 系啊，冇错。 原来咧呢个讲法咧喺元朝已经有啦， 喺元朝已经有啦。 元朝啊，系啊，元朝你知啦，蒙古人啊嘛，系咪？蒙古人咧就系 成吉思汗。 正正正一家， 成身大汗。 系啦，佢哋个个都系即系 好犀利啊！ 骑 马嗰啲英雄嚟啊， 系啦，好彪悍。 骑着马，骑着马， 冇错啦。 走咗百 射向他，射向射咩啊？佢其实 射箭咯， 我射箭嚟哦。 你应该射咩？ 我唔知啊，我咪问 射箭啊，远啲啊！ 而家佢做主持啊，梗系问佢噶啦嘛。 系啊，梗系啲衰嘢啦，系咪？ 拍马屁嘅解释，而家咧有四个答案，即系点？ 有边个唔系？ 有边一个唔系 ？OK， 听住咯。元代蒙古人嘅习惯咧，两个人咧拖住只马遇见嘅时候咧，就会响对方嗰只马嘅屁股嗰度拍一下。 我点拍到佢屁股啊？我骑住喺马上面， 佢拖住只马， 牵马上面。 讲以前定而家？ 元朝啊，元朝嘅蒙古人系啦，诶，落埋，哎呀，陈翁，阿朱翁， 拍佢个， 拍你个马屁先，咁样就代表友善， 冇错啦，拍个马。 但其实咧，企喺马后边咧，佢一脚硬你嘅，所以咧学马嘅，骑学骑马， 我知啊， 从来唔会企喺后边嘅， 系啊， 但 系 佢系骑住啊嘛，系咪骑住只马， 拖住， 拖住只马， 诶，你好啦，然后就拍下对方嗰只马个， 定系拍下陈翁个屁股啊？ 呢个系另外嘅一啲。 但是另外一个表示嚟 嘅，系呢个另外一个表示嚟嘅，系 陈翁， 我 停咗喎。 我原来元朝已经有噶，我相信啦， 我相信 系啊，爱最大， 汉朝都应该有啦。OK， 跟住拍翻佢个屁股， 系啦。咁第二样咧就系嗰啲骑士咧，如果遇到嗰啲烈马，即系好驯服唔到咧，就会行埋拍个 pat pat。等到只马咧觉得好舒服啊，咁跟住 驯服唔到，仲走埋拍佢。 系啊，唔系咁佢嗰啲 可能佢驯服唔到就是、快啲拍我拍拍。 系啦， 咁咧可能佢中意 一拍嗰只马冧咧就即刻顺势骑上去，跟住就轰走咗啦。 哦，或者打下屁股，你咁曳啦，咁样好似阿妈以前都系打屁股噶。 你唔好讲呢啲，我谂起好多嘢。 我知，我明。因为有啲人有啲咁嘅喜好， 你个老太肮脏， 系咪？OK， 所以我唔讲。 第三， 我第三就是、蒙古人爱马，如果只马肥咧，个 pat pat 咧就会拱起啊。 嗯， 所以咧见到如果一啲靓嘅马骏马咧，就会拍下佢，呢、這个马真系靓啦。 嗯，系称赞嚟。 系啦，如果肥马个 pat pat 大咧，就会觉得咦咁核突啊，咁就咩啊？ 佢哋会肥喺个大 pat 或者肥喺个 pat 度嘅咩？ 系啊。 唔系肥喺边度啊？ 整体肥，整体肥噶嘛，净系肥一个 pat。 系啊，咁嗱，最后一个答案就系、是、蒙古嗰啲皇族咧，骑嘅咧都系啲好嘅马嚟嘅。咁系啲官阶低啲啊，或者譬如话你唔系官阶，或者叫你长辈啊，有啲即系总之你匹马渣啲咧，去到见到对方啊高你一级嗰啲咧，就会拍下对方嘅马嘅 pat。 好混乱，因为佢好长啊， 好长， 我已经唔记得晒佢讲啲咩嘢，又同佢自己有关，马小强有关。 第一。就是话好简单啦，就是两个朋友见到咧，就会拍下对方嘅马嘅屁股， 靓马 表示 赞赏。 say hello。第二咧就系话，如果嗰只系烈马，即系难驯嘅马咧，就会拍佢屁股，跟住只马舒服啦，即刻嘣跳上去就轰走咗啦。第三就系话蒙古人爱骑马，个肥得滞咧个 pat pat 就会大噶啦，唔中意见到靓马先拍佢嘅马屁。第四就係話，因為咧嗰啲蒙古嗰啲皇族咧，如果只馬靚咧，啲低下階層嘅人見到咧，就會覺得 我唔想再講錢啦，是但 我覺得二或者三， 你好求其， 我覺得二或者三，不如我揀二，你揀三， 好，我揀三， 我揀二，佢揀三， 係啊，就咁，因為唔想糾纏啊，好 ，OK， 好混亂啊，因為 你幫我製造啲你嗰啲氣氛， 你要咩氣氛？ 正確嘅答案係 肯定明。 肯定我是 B， 他是 C， 是 冇人啱， 冇人啱， 哦， 系啦，嗰个就系话见到对方官阶高啲咧，嗰只马咧就 呢个假嘅， 吓呢个系假嘅，系啦。 诶，唔俾我知，唔俾 我哋保密寻归底， 好啊， 好啊， 好啊，翻嚟有李婆出题目，我哋跟住有呢个 Rainy Day 泳利日石泳利。听紧节目就系风 show 快活人，12点半后可以打嚟点唱。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日日桥段相。 突然想起呢，我們呢愛好系列呢、經常有啲歌曲嘅，咁我們每次揀啲歌呢，好多人就話、哎、我都想聽咩歌啊，咁來自唔同嘅年代啦、我們試過播呢個 disco 歌啦，民歌啦，琴日播咗天氣歌啦，係咪你播咗咩把幾火嘛，冬季就把幾火嘛， 廢場啊嘛，但係真係有 用過吧，你個老友呢、這個老友就話我咩嘛，唔記得咗， 冬季就把幾火啊 我哋有啲朋友呢都因為呢就係、是、小強呢佢介紹過有某啲人嘅話會喚醒起大家有一啲嘅就係忘記咗嘅歌星又或者有啲歌名， 我真係忘記咗廢場呢個人， 今日我哋係有嘅，咁我就係話因為呢你曾經真係我喺你嗰度介紹過沈雁，佢今日突然間想起嘅就沈雁另外一首歌佢想聽，有一位嘅聽眾係、 哦 okay、 不如我哋今日就咁啊，如果你有啲咩歌想聽嘅、你都可以打嚟話俾我哋知、 例如話民歌啦， 係 啊，例如話係 disco 歌手 啦、 disco 快歌啦、 我馬上就有一扎 disco 歌喺度啦， 可以啊， 你諗起咩歌？你今日好想聽，就算唔係點唱，你話喂，我想聽呢個歌得唔得？都得嘅， 我覺得咁樣好啲 啊， 係咪啊？又可以啊，咁即係喺呢一個咁嘅時間嘅話，同大家可以分享多啲。 但如果佢想我唱歌，我要問下我經理人。 O、okay, K， 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嚟啦噃，好唔好啊？好。佢呢啲咁嘅廢話，你就唔好答。 經理人死咗好耐。 O、okay, K， 我哋嚟啦，開始。 O、okay, K， 好嚟啦。你又知唔知道主持？呢波 破裂， 好啦，嗱，头先咧，你哋分别咧三个人都出咗咧唔同嘅一啲 嘅， 系 咯， 跟住两个 人，点 解我见到三个嘅？ 系咯，你讲啲鬼故， 点解我咁冇吓我？ 你真系话三个啊？ 我知道，我就系话唔知点解我会讲三个。好啦，我哋三个人里面嘅话，其实有两个出咗啦，咁其实都系动物啦。你就讲紧马，咁头先咧就阿大佬咧就讲咗就 老 虎。我而家呢个咧就系海鲜系列， 哇！ 听住啦噃， 海鲜定海鲜啊？ 海鲜鲜师傅，我如果戴咗口罩真系麻烦啲啊！嗬，有时候有啲位真系发音唔系咁准确。好啦，海鲜系列咧，想问下你啦。如果有一个情景，有一条鱼、一只虾、一只蟹，佢哋打交，究竟边个会输咧？ 我谂起嗰啲，我谂起嗰啲咧，一班人围埋鱼虾蟹啊！ 我以为佢 IQ 题啊， 系可以噶，因为咧海鲜打交，如果有一只 一条鱼，呢个问题好得意。 一只蟹同埋一条鱼，如果佢哋打交嘅话，究竟边个会输咧？ 有冇答案拣噶 ？A 鱼 ，B 虾 ，C 蟹 ，D 打成平手。 OK。打成平手、啊， 你又要谂下嘅就系佢哋各有啲乜嘢嘅所长。 你系咪来自一个实验，真系做过噶，即系真系打过噶，因为要发生过先知真正答案噶嘛。 你可以天马行空一啲嘅，谂下。 天马行空啲啊， 系啦，谂啊。 啊，博士，我哋而家研究下。 你两个做乜咁静？ 咪谂紧咯， 系啊， 谂嘢唔讲嘢 啊 嘛。 系啦， 因为打交 蟹嘅钳咧系好有攻击力嘅。即系你记唔记得啊？我老友啊， 你简直系蟹口啦， 长脚蟹啊， 一 只 打一仔嘛， 系啦，一个叫 killer 系啦，咁我觉得蟹会赢嘅。虾咧， 佢 而家问你边个输？不过我又想讲，其实嗱，唔系专登要拗嘅。咁但系其实都睇翻佢个体积啊，虾都有分大虾细虾，蟹都有分 大 蟹细 啊 嘛。海滩嗰啲蟹真 系 好细只，咁但系条鱼原来哇，鲨鱼咁大，咁 系咪正路 size 啊？ 正路 size。唔需要话即系谂得太多。 咁不如咁啦，我就估最尾嗰个啦。 系你估 打 成 平 手，系咪？即系各有自己嘅啲叻嘅地方，打成平手。 唔系，我觉得佢好 tricky 嘅呢个题目，佢应该系有啲嘢。 嗱，重复一次啊，鱼、虾、蟹三种海鲜打交，究竟边个会输咧 ？A 鱼 ，B 虾 ，C 蟹 ，D 打成平手。 虾会输。 虾会输，点解？ 因为佢系虾佬， 即系你，我觉得佢呢啲系啦，我当虾啦， 你系虾，你系 B B， 好，咁啊 Michael 咧， 最尾打成平手， 打成平手系 D 嘅， 有人啱先， 有人啱，系啦， 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我 赢 我赢我赢， 系虾 B 嘅，因为系虾 no win， 哦， 虾老位。 喂，咁你个 IQ 题， 即系 IQ 题啦。 IQ 题 嗱，博士，我虽然赢咗，我真系要投诉。我头先已经问咗你系咪 IQ 题啦，系咪先？ 因为佢你 IQ 题，我又唔系咁嘅思维噶嘛， 咪系咯， 系啊。 所以我觉得系有啲 tricky 嘢啦。 系， 你觉得系唔系呢条成唔成立先？ 冇所谓， 翻乌咗佢就提 玩下啫。 好啊，个礼拜我唔玩啊。 Halloween， 乜嘢几好笑啊？呢个 Halloween， 我真係 覺得好嘅。Win 身邊係花贏嘅。你都幾奇怪嘅，你贏咗但係投訴大會。 我琴日 呢個問題唔成啦。 琴日呢關於 Halloween 呢我睇嗰個題目㗎。嗰個題目呢就問點解 Halloween 要用南瓜呢，咁之前唔係用南瓜喎，你知唔知呀？佢咪用個南瓜呢刮個窿嘅眼睛呀、個口咁樣。其實最初唔係用南瓜㗎。 因為南瓜當做。 我睇個資料啦，佢最初用胡蘿蔔㗎。 胡蘿蔔邊可以挑到咁多嘢呀、胡蘿蔔。 因為最初唔係我哋咁樣挑啲公仔㗎。 係啦，胡蘿蔔實心㗎嘛。 係啦。咁細隻胡蘿蔔， 系 啦， 整個中國嘅冬瓜都幾好，乜得唱歌搞？ 嗰啲唔係冬瓜中唔都有挑嘢㗎，有挑龍挑鳳㗎嘛，佢哋係 西瓜又得， 係啊，都有挑㗎，好犀利㗎嗰啲嘢。 好啦，喂，你又知唔知咧？去到12:29，今日問得 幾有趣你啊！上次都 一齊， 唔係我真係，佢仲要咁樣整， 玩啫嘛， 唔得。好，佢做呢個一定唔 做鬼臉， 唔係啊你 玩蟹啊！ 好啦，12:29啦，咁翻嚟咧，如果大家有啲咩爱好系列嘅歌曲好想听嘅，我哋以前播过嘅 disco 好、民歌好，或者系啲咩？啊！我哋有冇做过武侠剧啊？ 武侠有啊， 都有 啊，有电视剧 系， 电视剧有多，文世家。 而家大家谂起，咦？呢个半个钟头，我想听咩歌？咁都系可以嘅。 1872388，1872388，快啲打嚟咯！ 冇错啦，今日天气咧多云咧，间中嘅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吓。展望未来数天，逐步会转凉，咁秋天咧甚至冬天嘅感觉越嚟越浓厚吓。星期一气温会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嘅。好，我哋先喺12:30嘅新，你喐到人哋嗰个。电视机啦，新闻啦、财经消息同埋交通，今日冇交通消息啊，呢一段净系新闻同埋财经嘅啫。翻嚟继续翻点唱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政府今年采购咗94万多剂嘅流感性季节系季节性流感疫苗，当中30万剂会俾学校，3万剂属喷鼻式。陈肇始表示，今年较为特别，因为同时有新冠疫情，因此接种新冠疫苗同流感疫苗同样重要，要双重保护，特别系老人家、小朋友同医护人员。他說根據聯合科學委員會的專家建議，兩針相隔14日就可以接種。陳肇始表示，雖然本港疫情穩定，但大家都不能掉以輕心。陳肇始率領食衛局、衛生署和醫管局代表早上在下葵涌普通科門診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政府下星期一起會在4间公立醫院增設新冠疫苗接種站，方便在醫院覆診的病人和訪客，特別是專科門診的病人，在覆診時即時接種復必泰疫苗，無需預約。這4间醫院分別是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將軍澳醫院、明愛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連同上個月啟用的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和屯門醫院接種站，接種站的數目將會增加至7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雖然近來長者疫苗接種率已經上升，但在變異病毒株的威脅下，長者疫苗接種率仍然需要提高。他說，在過往2星期，每日平均大約有200位市民在早前開設的3间醫院接種站接種新冠疫苗，經評估後決定擴充計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內地傳媒專訪，解釋北部都會區計劃，指香港是大灣區的一個中心城市，在專業服務方面比較成熟，希望能夠以此帶動整個大灣區，尤其是吸引更多外資或科研人才落戶大灣區。林鄭月娥說，施政報告或者北部都會區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市民恢復盼望，認識到香港發展仍然是向好，不會整日擔心樓價上升、買不起樓或者工作不好之類。另外，林鄭月娥說，廣東在未來香港發展的機遇方面，希望在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推進綠色金融。至於深港合作，她舉例說，很多人想到科創就會想起美國矽谷， 但深港完全可以做到同樣的水平。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入院治療，克林頓的發言人表示，克林頓在當地星期二傍晚入住加州一間醫院，入院原因與新型肺炎疫情無關，目前情況良好，精神好好，感謝醫護團隊的悉心照顧。克林頓的醫生透露，克林頓對抗生素有良好反應。有美國傳媒報道，75歲的克林頓懷疑血液受感染入院，據報他不需要使用呼吸機。報道說他的病情與新型肺炎以及之前的心臟問題無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逐步转凉，天气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0点，升207点，成交金额103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3点，升72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5.6，升12.4；美团277.2，升8.2；阿里巴巴160.6，跌7毫；盈富基金25.84，升2.4；比亚迪股份270.6，升16.8。恒生中国企业90.42，升5.2；安踏体育118元，跌4.9；友邦保险87.9，升4毫；中国平安56.7，跌5仙；吉利汽车24.35，升1.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1，日元113.9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兑美元1.161，欧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9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升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74美元，卖出1,79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77至79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日至1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我哋嘅节目吓，风骚快活人12:37，我哋嘅点唱时间已经开始咗啦，1872388，咁不如咧听听啊，一个叫 Raymond 哥， 系啦 ，Raymond， 好 ，Hello， 你好 ，Raymond， 你好，三位 主持 人好 ，Raymond 翻紧工定系点啊？喺边屋企定点啊？ 喺边度发财啊？ 我做紧嘢， 做紧嘢嘅。OK， 但 OK 噶， 粗鄙嘅嘢问你喺边度发财？ 系咯，可 以咁噶？ 咩同事嚟噶你？ 上次听到阿马老师讲啊， 听到未啊？几有品味？ 嗯，你继续讲啊！ 听下沈雁嗰啲生平嗰啲嘢咧，其实我都有好安慰啊，仲有人记得沈雁。 哦， 你系咪佢个 fans 嚟噶？ 系啊，超级 fans 啊！ 哇，超级 fans 啊！ 咁多年多年前咧，你有冇去嗰个球场睇嗰个 show 啊？即系我哋港台嗰个 show， 好虚撼啊！ 嗰阵时冇啊，嗰阵时啱差啲听到，但系嗰阵时我读紧书，冇去到。 点解咁中意沈雁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佢歌好听啦， 系。 佢嗰阵时我啱有个同学介绍俾我识啊，呢个沈雁咧，佢出只碟《踏浪》，嗰阵时佢19岁。 佢嘅十九岁，嗰阵时我都十七岁， 嗯，危险的十七岁， 咁佢所有嘅大碟咧， 买晒， 即系我都有买 咗，哇， 你真系 识都有， 不过买咗七只啫，买七只，后屘我唔知佢最后一只系出咗四季，因为佢嗰阵时开始淡出咧，我点做宣传咧就唔知，咁后屘而家好彩而家都买翻， 而家有冇 keep 晒啲碟？啊碟，咁你咁点听啊？ 碟同埋 碟同埋 cassette 咯 ，cassette 就好彩仲有啲冇走音 ，cassette 仲听到咩？ 有 cassette 机咩？ 有啲仲听到，如果走音就 CD 而家买翻咯。 系、哦欸，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你知道我最近有好多朋友咧，唔知点解咧买翻黑胶碟啊。 哦， 系啊， 黑胶碟都唔出奇啊，但系 cassette 机冇晒噶咯，你嗰个旧机嚟， 仲买到， 仲买到啊， 仲有 cassette 机啊， 最近几个月前买到。 哦，咁 cassette 带咧 ，cassette 带仲买唔买到？ 真系好好， 唔出噶咯，系嘛？ 发毛啊 ，cassette 带仲有冇得出啦？而家即系街上 冇啦，冇啦 ，cassette 带冇得出噶啦。 系啊，呢啲就算你想买翻听，我都冇。 因为我而家就发觉好多人都喺度玩，我而家玩翻转头，我而家咧买翻黑胶咯，佢哋话因为炒豆声系好唔同， 但系冇唱机， 就系啦。买到噶，你试下， 可以 啊，系啊，上网咧有啲唔系太 贵，型嘅唱片啊， 可以带出街，冇错。我有个朋友最近就系买咗，我觉得真系有另外一种感觉。 我哋就尽量唔想有嗰啲炒豆声，而家大家就想听翻嗰啲炒豆声， 就系要翻炒豆声，你讲得啱， 应该 靓好多。你讲得啱。 阿 Raymond 有冇啊？沈雁嗰啲 poster 嗰啲咁嘅， 有啊有， 其他 premium 啊都有啊， 以前好兴啊。 第一隻碟有個 poster 咯， 啲唱片啲唱片有噶嘛，一定附送埋噶嘛。 後尾其他出嗰啲冇噶啦。 哦， 個 poster 係第一隻有。 咁有冇曾經將佢貼喺間房度？ 對住 我以前都有。 以前貼過有 深 深。 以前貼過。 有同學俾咗張我，俾咗張我。如果嗰張有貼，你嗰張就唔捨得貼，貼壞嘅。 係、哦、啊，有啲都唔捨得嘅。 你真係好中意佢嚇， 太好啦。 好浪漫啊！ 有幾個月前，阿沈雁過身咧，我拎翻曬所有嘅 album 啊出嚟俾我老婆睇，個老婆即時踢翻，啊你中意沈雁嘅？ 哦，係咩？ 有冇叫屎啊？ 你有冇叫老婆改名叫沈雁啊？ 眼眼， 即叫沉魚落雁。 好啦，咁所以今日幫你揀咗呢歌，你自己介紹啦，呢歌叫咩名啊？ 在這裡 啊！ 好，一齊陶醉一下。OK， 多謝 曬所有喜歡沈雁嘅朋友。 因为你， 好，一首在这里啊，沈雁歌曲送俾所有喜欢佢、挂念佢嘅朋友们吓。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噶啦，伟伟系咪 Anna？ Anna，hello， 系啊，你好，欢迎 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Anna 咪耐唔耐都有听我哋节目噶？ 伟伟，呢排听翻你咯。 哎呀，听翻我啊，即系有一排冇听，系咪啊？喜唔喜欢先？ 有知你哋有得做。 哦，而家知啦， 知道啦，系嘛？ 而家知啦。 咁有冇咩意见啊？中唔中意史敦强啊？ 唔好中意， 支唔支持阿史敦强？ 你唔好成日整蛊佢啦，好惨啊佢。 我哋而家唔系整蛊佢啦，我哋爱佢爱到不得了，爱死佢啊！我哋 唔系咁爱 噶 喎，好似。 哇！ 咁啊 ，M， 你教下我哋可以点样对佢啊？不如，我想请教你啊 ，M。 我点敢教你哋啊？你哋系呢个资深呢个广播员系咪？ 咁你听得开唔开心先？ 开心， 开心系咪？最紧要开心啊！ 系 啦，好啦，今日你只歌咧送俾妈妈噶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 点解你呢个心嘅突然间好挂住佢？系啦。咁咧 ，Annie 嘅歌咧送俾咧过咗身嘅妈妈。其实最记得妈妈咩事啊？即系会唔会有啲特别？入心啊，譬如媽媽煮嘅飯啦、餸啦， 煲嘅湯， 媽媽或者好惡啊，或者好唔惡啊，有冇咩最記得媽媽嘅？ 媽媽飲醉酒 嚇，係啊，媽媽好飲得飲，好飲得酒噶， 好正啊， 好中意飲酒，係啊， 係咩？你有冇同佢飲酒啊？ 我梗係唔會啦。 哦，飲酒傾偈都幾好嘅， 係啊 ，OK。 佢飲到嗰啲 係 癲嘅，唔係正常嘅。 好 ，OK， 咁我提大家啦，即系要适量啊，嗬，系咪啊？ 适量， 开心要适量。好，咁啊，代理送呢个歌俾妈妈，好唔好？ 好， 多谢晒。 加油啊，你哋！ 多谢你，你都系啊吓，身体健康。 多谢晒， 好好保重啊 ，and，OK。 真的爱你，送俾所有听紧呢节目嘅妈妈听。风骚快乐人1872388，翻嚟仲有啲朋友咧会继续点唱噶， 冇错，多谢你哋打电话嚟啊吓，有啲咩歌想听嘅话，我哋都会尽量为你哋奉上。 Tiffany 等紧你。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舞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欣嘅呢首《真的爱你》，送俾所有妈妈听啦。咁啊，仲有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听紧《风骚浮人》，不如我接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 梁先生 ，Kenny， 系你好， 你好 ，Kenny， 欢迎欢迎，系啊，又喺公司翻工系咪啊？ 我今日放年假。 哇，正啊！ 连放几日咯， 正正啊！咁你今日放假有咩做？系咪陪老婆啊？ 系啊，今日我老婆生日。 喂， 唔怪得Kenny嫂生日快乐！ 你直头讲出嚟咧，我觉得你把声系甜嘅。 系啊， 有冇 feel 到啊？ 有啊， 笑住把声系甜嘅。 嘴角向上。 咁而家阿嫂系咪喺身边啊？ 嗯。 咁尴尬， 叫佢嚟讲嘢， 咁尴尬 嘅，叫阿嫂嚟啦 ，Sophia， 好啊好啊， 阿嫂，系啊 ，Sophia，Hello，Sophia， 祝你生日 快乐， 祝你生日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Sophia 生日快乐， 好耶， 多谢， 哇，开心到啊， 系啊，锡你锡到啊，咪就系咯， 等攞埋今日假。 知唔知佢打嚟噶？其实头先，定系你命令佢打嚟噶？ 一齐啊！今日 吓， 系啊，我同佢一齐 嘅。哦， 一齐嘅。 佢生日我都放假嘅。 哇！ 你使唔使咁啊？几多年啊？ 甜到漏啊！甜到漏啊！ 真系好妒忌啊！ 咁你有咩同太太讲啊？嗱，而家透过成个大电波啦，听香港电台睇佢。 我祝我太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 系。 同埋，我想讲爱。 点解你讲啊讲啊又想窒下窒下？我 再嚟个， 再嚟个， 二一， 讲 我爱 吓，听唔到， 我爱 Sophia。 哇，有冇买生日礼物啊？ 系啊， 买咗未啊？ 我约咗我太太食饭。 我问你有冇买生日礼物啊？ 佢避咗你个问题， 你就唔好再追问啦。 避咗你个 问题， 你醒啲好唔好？ 喂，但系阿 Kenny 结婚几耐？几多年啊？ 第几年？结咗婚20年噶啦， 20年啊 ！OK， 即系告咗20年假啦。嗯，正啊！ 系咪一样一年系非常之甜，系好爱太太咧？ 系啊，好爱我太太。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你哋嘅相处之道？我知系好老土，但我都好想 点样保持嗰种温度。 嗯， 帮手洗厕所。 好简单嘅啫，我哋即系互相咧就即系好熟悉我太太啦，我太太都好熟悉我啦。 嗯， 咁大家都好即系互相即系点讲咧？ 尊重 啦，咁啊迁就啊咁样咯。 嗯， 咁大家有啲咩做错都会原谅嘅。咁 嘅， 都一齐都好 开 心咯，咁 样。哇，真系好啦！咁今日我哋感受到呢种爱，希望咧继续爱落去多啲20年，多啲20年，好唔好？ 好 ，OK， 多谢。 好，有呢一歌送俾 Sophia， 都系阿 Kenny 送俾佢嘅爱嘅礼物， 爱在阳光空气中。Sophia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此生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 全部有限，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好，再一次同阿 Kenny 送俾佢太太 Sophia 咧，有呢一首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啊，直情冧到咧， 好甜蜜啊， 系嘛？你今日翻嚟锡阿马小玲咯，你又送，代你送俾阿马小玲啦，好唔好？ 啊，好啊， 顺势系嘛？ 好啊，好啦，咁之后咧，亦都有两个咧，就系message 嚟嘅，咁因为咧而家咧就工作中唔方便听电话，咁就有 Amy 咧想点一首歌曲咧，系俾佢嘅妈妈，妈妈咧叫云美啊吓，咁佢就88岁生日快乐嘅，妈咪咧因为就患上咗脑退化啦，开始唔能够照料自己啦，行动亦都唔方便，所以经常留喺屋企。因此咧，佢希望可以祝福妈妈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快乐啊！ 另外咧，有另外一陈太啦，佢亦都系翻工嘅，不过好想咧歌曲咧就系送俾祝 Kitty 妈生日快乐。咁啊，不如我哋用一节歌就送晒俾两位朋友嘅点唱者， 一于咁话啦。 包括咧就系 Amy 嘅妈妈啦，咁另外陈太送俾阿 Kitty 妈，祝佢生日快乐嘅，亦都呢一首歌咧送晒俾所有今日听紧风骚快活嘅朋友们啦， 不如咁啦，亦都将呢一首歌曲可以送俾今日生日嘅朋友收听啦，好唔好啊？因为好啱嘅。 咁呢只歌之后咧，就要交俾阿 Lacey Kong 噶啦。 冇错，我哋就要下个礼拜一嘅同样时间10点先再同大家喺风骚发布人际见啦。 咁你唔好走咯，系啊，你翻嚟咯，阿 Lacey Kong。呢一个就系叶倩文嘅 祝福， 祝福每一个朋友，每一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包括有 Lacey Kong 同埋 Lacey Kong， 多谢。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因为咧都早一轮啊打风啦， 系啊， 系咪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休息一下，再重新喺自己嘅工作，又或者喺自己嘅生活上面继续打拼。 约定大家下个礼拜一先就喺呢个风骚快活人10点香港电台大台再见。OK， 拜拜。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弱军团，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征服，奉上衷心祝福天主。 下午1:00。